病毒检测阴性的健康证明。不过后任总统拜登的发言人普萨基说，根据医疗团队的建议，拜登政府无意在今个月26号取消对国际旅游的限制措施，并计划加强围绕国际旅游的公共卫生措施，以进一步缓解新冠病毒的传播。他认为随着病毒全球大流行，加上病毒出现变种，现时并非取消国际旅游限制的时候。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晴朗，另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本港今日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有几阵雨，周末至到下周初天色好转。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92点，升529点，成交金额6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18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63蚊，升6蚊；小米集团31.8，升个9。港交所508.5，升26.5；美团338.4，升13.4；中芯国际30.5，升1.25；中移动51.05，升1.85；明源云系50.4，跌2.8；保利协鑫能源1.94，升2.4；阿里巴巴243.8，升8。中国铁塔1.25，中国铁塔最新是1.26，升7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547，瑞士法郎8.706，欧元5.977，加元6.09，新西兰元5.532，欧元9.378。每百日元对港元7.4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658。日经平均指数报28,602点，升360点。港金现价报17,010蚊，升咗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66美元，卖出1,840.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就车多，在港岛咯，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另外啦，荔枝角道由于有水管急收，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发祥街的中快线封闭，驾驶人士不能够由发祥街左转去荔枝角道去翻旺角方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大埔林村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十大中文金曲奖， 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呼吸有汗，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作曲邓志伟，作词罗建成，主唱莫文蔚。听有你进出 于脑海。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网上重温 ihk.hk。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小花田啊，你过嚟睇下。 睇咩啊，曾志豪？ 你睇我 B B 几可爱，佢挨屋企个窗口度影相啊，加埋个海景，几有气势啊！ 喂喂，你只窗冇装窗花 ，B B 会随时跌落街噶。 哎呀，系噃，而家有 B B 喺度，屋企每个角落咧都要重新检查过先得啦。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丰 show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丰 show 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 婴幼儿家居安全。 丰 show 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晚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十二点钟要走啊嘛，如果唔系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咗啊，而家转咗系十点，仲要系朝早嘅十点钟啊。 吓，即系话朝早十点我唔走，我会变灰姑娘？ 唔系啊，十点之后你唔走，你会变咗《风骚快活人》里边嘅桂花田。 吓，我唔要啊！佢嫁咗咯，咁我咪冇得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俊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净系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俊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听众。 哎呀，今日程振鹏把声咧好好听，好有磁性啊！我觉得佢今日 气愤啊，今日翻嚟。 系、哎、我今日就谂住咧咩都讲你好说话，真系。 系啊，等佢 唔使阻我啊，我啲火未熄啊。 咪就系谂住帮帮你咯，真系。 接二连三喎、 啊。系啊，桂花田，我哋今日嘅宗旨咧就系、是。凡是程振鹏讲的都是对的， 系 系啦，凡是程振鹏播的歌咧都是好歌， 系 系啦，凡是他着的衫咧都系靓 衫。 哎呀，你要唔要自己讲下啫？ 大家可以睇到我件衫有几靓啊！ 系咯， 你睇呢个风骚小确幸啊 ，Facebook Live 嘅时间。 喂，我觉得今日本来啊，真系咧桂花田大显身手咧，将佢呢一个风骚生活小确幸啊，佢咁多集以嚟嘅嗰个。吓、啊、咩小梳打分个经验咧、 哦， 大派用场嘅嗰、那个时间嚟噶， 又唔可以咁讲嘅。咁我哋唔好留见到一啲嘢，哎呀， 见死不救 系啦，唔系会留见死不救噶嘛，系咪先？四远，今日我哋风骚生活小确幸咧，我哋十一点半咧就系啦，今日又嚟大动作啊！咁啊，今日咧个配搭咧就系咧鹏仔加呢个豪仔嘅， 系 系啦。咁啊，所以鹏仔咧呀，知道 男子组合， 诶，知道要出镜嘅时候咧，咁啊，梗系着得醒神啲啦，同埋我哋之前夹咗我。不如夹咗着咩颜色咧咁？ 系啊系啊， 肯定你唔记得啦。 我夹咗啦，咪着黑色咯。我讲到明噶啦嘛，我一讲到明，我而家屋企都系啲黑衫啊嘛，我咪黑色运动衫咯。 咁啊，跟住咧， 几 slim 啊！我执到好正噶，冇、 啊、 人理我啊嘛。 救命啦！揾咗咧最 Q 嗰套运动衫， 咪就系咯， 真 系 好难想象一个50岁人着到咁样。 唔系，我想话，你算真系 carry 到，真系。 佢 你又 carry 到， 因为你唔会咧，好难去 carry 啊，你唔会 carry line 啊。 系啊，咩啫？ 咩嚟噶？ 咩 carry line 啊？唔好难 carry 嘅，佢意思系话 你唔会好难 carry。 咁所以咧，佢就着咗件 carry 到啊，你 好靓嘅一个 我以为熊猫嚟噶，佢开头咧着咗件衫咧，我话哇，你系咪谂住同阿刘明伟嗰边咧一齐联络下咧？点样活化海洋公园？你 做大师啊，做大师 系啦，你系咪谂住去嗰度扮熊猫代言人咧？睇睇唔系喎， 狗嚟噶， 系喎，原来嗰只 挚爱狗狗， 嗰只阿卢比啊， 狗狗咧整污糟咗啊块面， 系啊，跟住咧唔系块面啊，只眼啊俾人打瘀咗咁样， 蓝色噶， 跟住咧发生咩事咧？咁跟住咧就系怀疑咧佢啊由呢个 office 咧行落嚟嘅时候咧就见到佢啦，啊可能呢支笔咧喺度又冇删盖啦，嗱呢啲就系冇手尾冇删盖，支笔系对住自己嘅 手口 咧， 真系会啊，唔觉意就会咁噶啦， 咦佢咪成个而家嗰啲叫做茶餐厅啊 系啊茶餐厅阿哥啊。 落单 阿哥，落单阿哥真系无端端嗰唔系，同埋我未见过阿路比咧，阿路比佢真系家庭暴力咁样啊， 系啊，俾人打瘀咗 眼角蓝色瘀咗咁样， 比啊佢系 系啦，好啦，呢个情况之下，我哋桂花田出手啦， 系啊，终于出手啦， 系啊，佢第一时间哇，我头先冇梳打粉，攞咗啲咩啊佢？ 肤质咧， 我冇理佢第一时间咧攞 先攞只口水先，系啦。口水能 攞个消毒湿纸巾出嚟， 抹落抹落抹落抹落， 系啦。但系真系好劲嘅，佢画得。 但 系 开头几惊啊！佢翻年攞咗啲消毒湿纸巾咧，成大咁样打落去阿彭爷个胸口度嘅时候咧，我喺隔篱望住，真系人哋本来浓情化不开。佢就係嗰個藍色越化就越濃，本來是一點嘅，突然間重新擴散開去， 漣漪啊漣漪， 係啦，生活淡淡，係啦，本來一點藍嘅啫， 劈 一劈啊咁樣啫， 乾咗睇下佢會唔會收翻先。 難得我覺得咧，你收到火氣喎。你望住 另一單嘢仲興， 係咪？我都知道，我都知道。但係你竟然飲佢係咁搞呢件衫喎，真係。 哎呀，冇辦法啦。 係啊，同埋你哋好温馨啊！頭先個畫面，我喺隔離冇嘢做咧，又加入唔到啊嘛，我就影低咗兩張沙龍浴照咯。各位朋友，如果有興趣欣賞一下。父慈子孝，直所谓 外母救女婿， 外母救女婿 咩？爹哋啊， 隔篱睇到口水爹爹都系嗱。如果想睇下佢哋呢张肉照，嗱，我可以咁样形容俾你听。 咩肉照啊？ 角度取得 大衫裤噶， 角度取得刁钻，直情见到有人擒拿对方嘅胸口，而另一个露出一种惊讶嘅面口，但系两个人都有一种满足嘅神情。 你又最 满 足啊！今 次我都系咁话，你喺侧边喺度花生喺度似你啊！ 喂，我哋死知唔知上次我哋封 show 啊，成功啊，制造咗啊中外之恋噶，桂花田大战我哋外籍同事，吸引到啊我哋嘅听众三个回合，我哋由十点钟一路玩到一点钟，终于啲听众就得偿所愿话， 你再讲， 终于见到个外籍同事啦！我哋影咗张相啊，知唔知啊？嗰次 面书嗰个like 数咧超 系啊，冇错啊， 再放一张 系啊！上次我哋已经做咗咧，大家好满足，觉得话桂花田咧原来真系有嗰种吸引力噶，对外籍同事真系。 咁你咪想唔见唔到我呢个拍档啊？ 点解 阿华会禁锢我唔俾我翻工？ 唔系阿华最多咪坐埋一齐啫嘛，冇问题 啊 ！Happy 啊！ 系啊，一齐翻工，我觉得 OK 啊，真系系啊！你今日条戏慢慢嚟，慢慢嚟 ，OK 啦，都顺顺地啦，而家 系咯，我点只歌俾你听啊？ 咁开心 系啊！你件衫而家蓝成咁，冇嘢嘅， 冇啊。有蓝色的忧郁咋嘛？定系咩蓝月亮啊？ 有人喜欢蓝咋嘛？晏啲啦，我哋十一点半你就会见到风骚生活小确幸有豪仔同埋 程 真男，程真男啊！ 哎呀，男神啊，我系。 系啊。越夜越的一种气氛，男神越到越恨越快乐的一种斗争。男士如迷如幻，却很逼真的某种兴奋，只可以会没法说，讲不出的快感。男士辗转反侧在午夜，想起你谁也不管。男士闪着寂寞样的酒，跟星星对饮。男士传来流动乐曲声音，跟你的声线甚相近。 日覆天空，剪低了做你恤衫。男士抱下夜夜浪接浪，海水色皮淡。男士前面然后揭色之间，凄美的感叹才飘散。我怀疑和你。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咁啊，大家动动脑筋啦！而家我哋嘅身体咧就唔系好多地方可以周围去啦，但系我哋就可以动一动脑袋嘅，就系、是、海洋公园。咁、究竟琴日公布完咧，即系佢哋最新嘅呢一个可以咁样讲啊？山上山下嘅大计啊，佢哋 系啊 山上山下嘅大计。 我听到啲新闻形容嘅时候咧，山上山下咧，好似特别有啲嘢咁。 系啊，山上即系一个就上山，一个落山咁样真系。咁啊，终于都揭中咗啦！如果你用咧呢个山上山下，好似山下自狗咁，知唔知个谂法？你用呢个作为分水岭嘅话咧，山下边咧就免费嘅，山上面就收费嘅，山下边咧就包租出去俾人玩嘅，即系话你免费入到嚟之后咧，可能你好多咧都系嗰啲唔同嘅名店啊，一啲商铺咧，可能就系、是海水公园咧，佢就 系 招租你入嚟啦，你入嚟啦咁样。 系啊，外判咯。 系啦，去到上面机动游戏咧，嗱。都仲可能系外判嘅，都唔系佢全部系佢嘅咯。而家 听完之后有啲可惜啦，可能因为我自己本身好中意玩机动游戏咧，我就听到佢话嗰个过山车啊， 系啊系啊，咩越矿飞车嗰啲， 好似话有三嚿呢啲咁巨型嘅嗰啲机动游戏就会取消嘅，即系会 拆啊 咗佢啊， 系啊，因为佢老化啦，所以话有啲就会拆咗佢啦咁样。 讲紧边个过山车啊？系 越矿飞车啊？ 360度转嗰个啦，梗 系。我唔知嗰个系咪叫 做。即系悬崖边个？ 唔系嗰个唔系叫过山车噶嘛，嗰、那个叫越矿飞车啫嘛。 佢而家唔系拆越矿飞车咩？ 系啊，因为佢有两个过山车，一个咧就 拆埋啊，真系越矿飞车同埋过山车都拆啊。 又好似唔系喎，嗱我依家睇清楚先。总之咧，佢有好多都拆咗噶。 其实咧，因为佢哋嗰啲过山车咧，喺呢个世界嚟讲咧， 太唔入流啦嘛。 唔系佢老化，因为有啲。 因为咧，即系嗰个过山车咧，系试过列入呢个叫做嗰、那个叫做嗰、个景色啊，即系话好特别啊，因为佢喺个悬崖边，系啊。 嗱，有几个佢而家话咧，即系会同停止嘅有七样，一个咧就系、是、疯狂过山车， 即系360度嗰个啦。 1984年已经开波噶啦，咁所以咧系其中一个招牌动作啦。第二个摩天巨轮咧就敌唔过时代巨轮啊。好有型啊！呢一个讲法， 摩天巨轮 系啊，佢有个摩天轮噶， 有啊， 系啊，又冇咗啦， 死啦，真唔知。 好啦，咁 喺个过山车隔篱咯。 咁我哋要用叮当嘅口吻啦，飞天千秋， 飞天千秋，我知， 记唔记得啊？ 知啊， 系啊，系点噶？ 咪只脚条条揈嘅咯，坐喺上面之后佢系咁向外飞。 系啦， 唔系，但系你点坐都容易条条揈嘅。 我而家坐喺张 凳都 条条揈。 呢个系啊，呢个我都冇玩过，就系呢啲机动游戏，极速之旅咯，即系跳楼机咯。 最中意啊！ 系啊，跳楼机呢个都会停止。呢、這个其实我都估唔到，应该呢啲都受欢迎噶嘛。 跳楼机 同埋佢牙嗰个位置唔系好多啫嘛。 不过可能系呢啲即系嗰啲咩维修保养啊。 嗯、 即系可能佢安全系数咧多啊， 保养咧个玩仲刺激啊， 系啊，即系，但系唔知你估下有冇维修到？你估我哋维修前定维修后啊？咁样，跟住仲有一个就系嗰个滑浪飞船咯。滑浪飞船亦都系八四年， 湿晒一个嘛， 系啦，咁样，其实一定啦，有个浪字，系咪先？抛浪头飞船，咁啊，然后就 我想话好大工程噶，如果佢样样嘢都话唔要嘅话咧， 你 谂 下佢净系拆嗰阵嘢， 系啊， 都两年啦，起码拆。 等佢可能时间耐啩，咁啊，佢会留得低喺度嘅咧，系咩咧？就系、是、动感天地啦、热带雨林天地啦，同埋冰极天地咯。 动感天地咩嚟噶？ 动感 新闻头 系咯， 朝早新闻天地， 好似系。佢而家就系啦，呢几个就会留翻低啦，咁样。 我动感快车系嗰个太阳咧，好核突，好惊，好好得人惊嗰个太阳嗰、那个。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有个人头面口嗰、那个， 系 啊。 呢个咧就唔系，都系过山车嚟。 动感天地咯，动感快车咯，所以佢就 叫做。 系啊，咁啊嗱，呢几个就系佢哋会拆啊会喐嘅地方啦。咁咧其实琴日咧佢一公布呢个消息之后咧，有几个我哋都冇留意嘅项目咧，大家就好关心啦。第一咧就 系、 是、唔系啊，因为咧有机会啊。海豚表演都冇咗嘛？ 哦，唔系啊，佢净系话取消咩？ 系啦，咁嗰啲海豚去咗边度咧？ 佢话 会去交去俾其他嘅动物园啊嘛，系咪同埋水族馆啊嘛？ 系啦，嗱，所以第一咧，点解啲人就好关心就话， 哇， 系啦，嗰啲海豚会点先？即系你如果退咗役之后咧，你唔再俾佢哋表演啦，咁佢哋究竟家在何方？定系放翻佢去中华白海豚嗰处玩咧？ 似乎系应该去翻其他人类嘅水族馆啊、动物园嗰啲，因为我谂佢哋咧好多都系啊喺海洋公园嗰度咧系即系生出嚟啊，即系照料啊，即系惯咗人照料啊，你社会出大海咧，佢就会死啊。 系啊，嗱呢个一个啦，第二个咧就系啲人都好关心咧，咁而又冇咗好多表演咧、 嗯， 会唔会里边啊嗰一批海洋即系公园里边咧有好多嗰啲剧场工作人员噶嘛？嗯嗰啲就有咩地方可以撈呢？佢哋會唔會 keep 得低佢哋呢？咁樣 咁係海洋館㗎嘛，咁佢哋都係照顧 唔係啊表演嗰啲啊。 因為我聽到呢就話譬如嗰、那個海豚表演嗰個劇場呢冇咗之後呢佢會攞嚟做其他演出嘅場地㗎嘛，話會唔會第時有啲演唱會可以喺裏面做㗎。 係啊，因為嗱呢、這個就啱啦，就進入呢所謂十大創意呢，因為大家都好擔心啊、就話喂咁點算呢究竟有冇啲咩可以俾大家撈呢？咁、於是乎呢就有人都谂咧，就话会唔会有啲即系创意嘅谂法咧，可以做出嚟？其中有一个咧，叫佢做屋苑咯。 咩屋苑啊？ 即系佢话起楼啊， 起楼嗰个地方。 佢话横掂都系咧，就起公屋或者起咩都好咧，谂埋个名添啊，叫做咧海洋公园啊。海洋公园啊，海洋公园啊，咁咧边个 苑 咧？ 屋苑个苑啊， 唔系，佢系嗰个系屋苑个苑，草花头咧，下边有一个直字嗰个咁样，系啦，咁然后前面个海洋咧就用咗海旋门个海，西洋个洋一样啫咁样，哇，喂，唔系啊，几有谂头啊，咪照样系公咯，海洋公园咯咁样。 喂，但我哋其实咧，二台都试过喺海洋公园个海洋剧场度做过。 系啊，做个 show 啊，系啊。 你扮海狮定咩？ 唔系啊，好震撼嘅，其实嗰次都。 系日头，好似日头黄昏咁样。 系啊。 我都有印象啊，嗰阵时。 我哋就参与嘅听众不知几咁高兴啊。 系啊。 座无虚席嘅都。 系啊，嗱，咁于是乎咧，创意嘅里边咧就包括几样嘢嘅，咁咧有啲就好难做到嘅。第一咧就话换走个老细， 换走个老细 系啦，换走个话事人系啦。佢话既然咁而家系阿刘公子啊嘛， 咁佢几好啊，人形象鲜明，我哋系人都认到佢啦。 系咯，嗱，第二就系头先个变成海洋公园啦，就嗰个叫做公屋啦，就变成一个佢话正啊，可以咧发展成为咧西九龙中心加强版啊，嗰个过山车咧围住个住宅转啊，系啦。 咪做埋啲运输啊，系咪？ 系 啦，三四五六七楼咁样喺度停啊。 系啦，喂，呢、這个实际、哦，佢话咧大量增加咧一啲叫做季节性嘅活动、哦。 咩嚟噶？ 而家咧，譬如话有 Halloween 啦、 啊。咁即系对第时咧新年里面有花市行啊？ 系啦，譬如佢话咧，可能你年初一又新年又有啦，圣诞又有啦，情人节又有啦，万圣节啊，最好 愚 难节啊，中秋节啊，端午节啊，最好重阳节啊，就节节都喺度领先啊。 系啊，因为 正啊。 咁其实都系一件事嚟， 系啊， 都冇话唔 烦咯， 都冇话唔得嘅。喂，咁佢而家变唔系变咗主题公园啊嘛？ 系啊， 咁你开放啊嘛？ 喂，我中意呢个，仲要咧 crossover 啲动漫啊！佢话唔好净得威威司令嗰啲啦，譬如话 crossover 咧嗰啲日本漫画，例如而家最流行嘅《鬼灭之刃》咧，就将佢改名叫做《水之呼吸浪浪飞船》 《 无限海洋列车》。 好靓我呢个名字。 再 crossover 咧 ，DC 漫画里面嘅水行侠啊，滑浪飞船啊，系啊，总之我哋就样样齐，样样嚟，希望咧海洋公园可以早日翻生啦 吓。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本港寻日录得单日超过107宗新型肺炎确诊，是自12月中以来单日数字再超过100宗，数字说明本港各区都有传播链，需要社会共同努力切断传播链。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前说，政府已经在各方面加大力度跟进，包括要求指定处所或组群人士接受强制检测。她说，昨日再有过百宗确诊个案，可能会令大家担心抗疫工作是否出现恶化，但是根据专家分析和海外经验，当一个地方加大力度检测，个案是会上升，呼吁市民无需过分紧张。林郑月娥宣布，油麻地和佐敦检疫小区将划出核心区，核心区内的每座大厦即使没有个案，居民都需要接受强制检测。另外，深水埗区亦会划出区域，只要大厦出现一宗个案，亦需要强制检测。 第一呢，就在这个油麻地佐敦检疫小区里面呢，有我们找看到呢，有一些特别在一個核心裏面的區裏面的大廈呢，是比較多的環境是比較差一些的，而且是一些三毛的大廈。所以我們將會在這個油麻地佐敦的檢疫區裏面再去劃出一個的核心區呢，而要求在這個核心區裏面的每一棟大廈的居民都是需要強制檢測。換句話說，不會再是要等到這座大廈出現了第一個確診個案呢，才將這座大廈擺入去我們的強制檢測。第二部分呢，就在油麻地佐敦這個區屬於這個核心小區以外的大廈，我們仍然會繼續呢，是以只要大廈發生一個個案呢，就要全面強制檢測。但是同時間，如果透過我剛才說的污水病毒監測的結果，發現一些沒有確診個案的大廈，但是它的污水是呈陽性的，我們亦都會要求它接受強制檢測。第三個加強的措施呢，就是我們看得到這一種在油麻地佐敦的做的檢測的方法，特別是當那個區出現了多的確診個案，同埋個樓宇狀態咧，係令我哋比較擔心嘅咧。我哋會將呢一種做法咧延伸到其他嘅區域。而家第一個會係同樣進行呢一種喺一個檢疫小區裏邊，就降低到只要一座樓係有一個個案要全面檢測咧，將會係深水埗。咁啊喺深水埗裏邊劃邊個邊幾條街係屬於呢個檢疫嘅小區咧，稍後食衞局咧亦都係會公布。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被问到前特首、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提出特首由协商产生并不违反基本法，他是否同意有关讲法？林郑月娥说，根据基本法第45条，特首可以在当地通过协商或选举由中央政府任命。他说字面上不能说特首由協商產生是違反基本法，但是如果要以協商取代選舉，就要修改基本法附件一，这个是一项非常严谨的程序。林郑月娥又认为行政长官以選舉產生是比较好。 第四十五条呢，就讲得很清楚香港的政制呢是怎样发展。当然在里面呢，是事实是有这句说话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咧，可以喺當地通過協商或者係選舉嚟到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但係事實係自回歸以嚟，歷任嘅行政長官咧都係透過選舉產生。咁我亦都親自推動過一次嘅行政長官嘅選舉辦法嘅改變，大家記得啦，喺2014-15年，我亦都親自以行政長官的候選人參選過行政長官的選舉，所以我覺得無論從那個歷史發展的角度，或者是從現實一場選舉為社會帶來那個效益，行政長官以選舉產生是比較好的。 在天气方面，本港今日是天晴干燥，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有几阵雨。周末至到下周初天色好转。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505点，升642点，成交金额9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8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80点，跌8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32.45元，升2.5元；腾讯控股668元，升11元；美团342.2元，升17.2元；港交所515.5元，升33.5元；中芯国际30.5元，升1.25元；中移动51元，升8元；保利协鑫能源1.95元，升2.5元。明源云51.15元，跌2.05元；阿里巴巴245.6元，升3.6元；顺宇光学科技219.6元，升14.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94，瑞士法郎0.891，加元1.273，人民币6.487，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21，欧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4。日经平均指数报28,603点，升361点。港金现价报17,01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15美元，卖出1,840.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车多少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咁喺新界啦，落马洲的新心路去边境方向就车多。咁喺荔枝角道就水管急收，去旺角方向近住发祥街的中快线需要封闭，揸车人士不能够由发祥街左转去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开心的事不要被他停，日语继续31奖知识。 港台电视31，日常8:30有奖游戏。 今次好事成双， 每晚增至两场问答对决，答啱问题就有奖， 胜出嘅会晋级台主争夺战， 而当晚台主可以继续挑战成为每周31达人。 记住星期一至五晚港台电视31， 日上8:3031奖知识，陪你笑住过埋农历新年。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现在起一人住户可以在5月31号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第十四届香港书奖的提名期已经开始了， 凡在2020年首次出版的中文书籍就可以接受提名，我们还有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在2020年首次出版中文印刷书籍或者电子书就可以报名了。 网上提名可以上到去我们香港书奖网站 rthk.hk/14thbookprize。 2021年1月20号截止， 推动优质阅读，表扬优秀中文出版书籍。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有新嘢啦，有新嘢啦，我哋终于都有新嘢咧，俾香港嘅车主咧可以。交牛肉干钱啦！啊，唔系 ，sorry， 唔系交牛肉干钱，就系、是、你避免交牛肉干钱，我哋有新嘅方法咧，可以等你入到咪标啦。以前咧嗰啲电影桥段咧，你见到好多啦，就系咧嗰啲车主咧，即系赶头赶命啊，直情系飞扑埋最后一分钟咧先入咪标嘅。咁啊，好多时候咧，你都会影住嗰个画面咧，就系、是、阿 Sir 喺度抱住你，然后你终于冲到去气落气喘嘅时候，佢又同你讲唔好意思啊，抄咗啦，又或者啱啱过咗时，好多呢啲桥段都有噶啦。嗱，未来嘅日子咧，理论上啊，呢啲咁嘅情况咧就会消失噶啦，因为我哋而家可以遥控入咪标。运输署将会听日啊，你记住听日开始咧，就会启用个首批新嘅停车场嘅收费咪标啦吓。新嘅咪标有啲咩玩法呢？第一，多种嘅付款方式啦，譬如话有八达窿啊，又或者可以用呢一个咧唔同嘅电子支付啊。呢个就当然好方便啦。啊，不过都系冇眼仔嘅。啊 ，sorry， 仲想谂住银仔嘅话咧，真系未免太过古老啦吓。但系最紧要系咩咧？最紧要嘅就系你终于可以摇佢去入咪标啦。我哋唔使咧再人肉咧近距离咁样接触嗰个咪标，先至可以咧入到呢个钱落去。佢而家咧就可以咧透过一个应用程式叫入标仪啊，摇佢付款咧就逐拍一次。最好系咩咧？可以查看咧空车嘅位置啊，究竟嗰个空置嘅车位啊，睇下嗰度咧会唔会咧俾人霸咗咪标啦？嗰度仲有冇位啦？究竟边一处咧仲有呢啲机会俾你可以抢到个咪标咧？咁啊方便好多噶吓。咁啊而家咧佢仲有啲限制俾你嘅，例如如果你要摇佢嘅话咧，净系可以摇佢咧逐拍一次。喂，呢、這个争好远啊！开头咧有人好担心咧，就系话如果个个都用摇佢方式嘅话咧。咁你咪真係可以無限期、無了期咁樣霸住嗰個咪標囉。喂，但係人哋 suppose 呢係應該淨係俾你即係有限嘅泊車，而唔係俾你天荒地老㗎嘛。所以而家佢而家呢作出呢個限制啦。如果你要唔行埋去嘅話呢，淨係可以逐泊一次啫。咁當然啦，如果你個人勤力啲嘅，你成日走埋去嘅話，你咪同而家一樣囉，可以無限泊囉。咁而家呢一个方法呢有啲咩要测试需要你担心嘅呢？係正路嘅。因为呢有啲朋友做实验之后呢，可能系统繁忙啊， 佢话即系下载完之后咧，然后佢要等成20分钟咧，用遥佢方法入标咧，先至收到嗰个验证码。咁啊，我谂呢个就开头咧，你真系大件事啲啊！如果你等20分钟先收到咧，咁会唔会即系话你有排都未可以即系入到标咯？可能喺中间呢个时候咧，就已经俾人抄咗噶啦吓。希望呢个方法咧就有助减低大家嗰个叫做违泊嘅风险啊！最紧要咧就真系可以 check 到咧边度有位。不过咁啊，佢可唔可以咧装埋咧更加多嘅功能咧？就系、是、可以 check 到咧边度有人咧霸咗空位啊！我哋有阵时明明见到嗰度有位嘅，不过多咗两个手推车，同埋多咗嗰啲砖头车咧，咁点啊？我哋仲可唔可以赶佢走啊？同埋可唔可以咧，即系增设一个功能咧？我最想咧就喺个车度咧有呢个遥距感应系统啊！就系话咧，当你发现啊，你就嚟够钟啦，就嚟入唔到标啦，然后你见到阿 Sir 就嚟出现嘅时候咧。我可唔可以即刻摇佢咧？透过我电话控制我车头嘅感应器咧，将我哋好想讲嘅说话透过车头同阿 Sir 讲咧。阿 Sir 嚟紧啊，俾次机会啊，嚟紧噶啦。新科技可能你会好唔适应，唔知道你会唔会有啲怀念以前嘅咪标咧？我帮你揾一条片咧，佢就系可以话俾你听咧，有啲叫做古老当时兴嘅嗰啲叫做咪标方法啊。不过佢呢个古老当时兴咧。其实是新款咪标嚟嘅，佢咧系几年前啊，几年前，原来咧曾经我哋推出过一款咧，又系四四方方嘅呢嚿嘢咧，又系话可以用信用卡嚟入咪标嘅，但系佢话嗰阵时咧，大家就冇人识，于是乎咧，仲以为系怀旧式嘅入银仔嘅嗰个叫做咪标方式嚟嘅吓。不妨你睇下呢条片，又或者我再揾一啲咧，就系、是、我哋以前咧真系入银仔、入银仔嘅嗰一啲嘅咪标咧，我谂都可以令到我哋怀念翻昔日老香港嘅少少情怀，嗰种逐个银仔入落去，然后领领领领领，哎呀，领到15分钟啊！实不相瞒，我冇经历过呢个时代嘅，我会俾三个哈哈笑，希望以后我哋泊车嘅时候都可以笑容满面。阿 Sir， 俾次机会啊！头先个电话轻咗机，所以入唔到钱啊！瞬间看 channel， 其实我有帮程振鹏谂过嘅，即系你话佢如果唔系而家身居要职嘅话咧，佢绝对系可以咧帮我哋做呢一个无敌飞毛腿咧，走去入咪标嘅，唔好嘥咗佢一双腿啊嘛！平时行路啊，几咁快先得噶？不过而家唔使啦，无论几快都好，我谂佢想急急脚，再去买件新衫多啲。程振鹏， 即系待客。入标是不是那个工种 是啊，冇错，你行得好快啊嘛，你真系。不过你都系买衫先啊，而家。 唉，都唔系买唔买衫啦。我听到啦，豪仔讲呢一个嘅瞬间看 channel 嘅新闻咧，其实都有感而发啦。老老实实啦，呢一种咁样嘅叫遥距入标法咧，早喺10年前有多啊。我喺加拿大咧，喺温哥华探亲嘅时候咧，我表弟咧。同我食食下嘢嘅時候，我見佢攞個手機出嚟撳撳撳撳咩？佢話就係入標啊！即係你諗下，我哋落後咗個大市幾多年啊？超過10年啊！唉， 追落後，追落後，你哋叫做追落後。 好啦，咁啊睇翻咧，我哋香港有啲乜嘢咧都要係做下改善咁咧，就係咧今日見到咧喺報章上面咧都有一則嘅。消息呢则消息咧就咁样喎，出现喺啲地产版嗰度嘅，咁就话啦，香港第一条嘅市区绿化河道走廊啊，有冇嘅咧？喺边度咧？啊，即系类似咧，好似人哋首尔咧，咪有一啲河道改善完之后咧，变咗嗰啲咁嘅沟渠啊、明渠啊，就变成为咧好绿化小桥流水啊，咁样好靓嘅咧嗰啲环境啊，咁意思就系睇下香港有冇咧啊？查实香港都有噶噃，不过咧就系冇靓到首尔咁样，不过咧都相当之唔错啦。咁嗰个咧就系、是、启德河啦。咁其实咧启德河咧原本就系呢个启德名渠啦，上世纪咧嗰啲渠务工程嚟噶啦。咁啊而家咧就经过咗咧启德河咧有一个改善工程啊，几个阶段进行完啦。咁佢喺2018年中咧其实已经完成晒啲工程啦。咁啊过程入面咧又系问过啲市民大众嘅意见啊，收集嗰个建设嘅一啲嘅概念啊咁。咁啊最后咧就改变成为咧一个启德河。仲话咧，令到香港咧第一条市区绿化河道走廊咧，就喺呢一度咧设立咗啦。咁咁啊，亦都有一啲唔同嘅设施嘅，包括咗话喺个启德河嗰度咧，就整咗啲河边有啲花槽啊， 唔係河邊有隻鵝啊，咁另外咧整咗啲仿石種植盆啊，即係好符合嗰啲嘅生態環境啊、綠化需要咁嘅。咁啊，當然啦，呢一則嘅報道咧，彭仔睇嘅時候咧，由於佢出現喺呢個地產版嗰度咧，咁自然就順便咧 sell 埋附近嗰啲嘅地產項目啦嚇。咁但係咧，我嘅重點就唔係呢度啦，而係想睇下啊，究竟咧真係整完之後咧，我啊冇乜機會咧去嗰度咧，即係細心觀察下啦。咁有冇啲片可以睇下？而家嗰條嘅啟德河有幾綠化咧？咁啊，確係咧喺 channel 上面啦，啲頻道咧都有唔少嘅。我仲發現咧，有好多啲網友咧都好中意咧，即係之前已經係拍低咗呢個啟德河咧改善完之後咧嗰啲風貌，然之後咧自己配搭一啲咧好悦耳嘅音樂背景咧，咁嚟到襯翻做自己一啲嘅短片咁嘅，即係相當有詩意咁啊！佩服曬佢哋啊！不過我啊覺得咧睇呢啲嘅片咧。要睇就揾翻官方過嚟睇啦，咁所以咧，彭仔介紹你睇下呢個渠務署個官方 channel 啊，佢個 channel 咧就係 DSD HKSARG， 即係其實咧。佢冇錯，咪諗住唔想人哋睇到呢個 channel 咧？你作呢啲名，冇人會 search 到嘅咯。用翻渠務署咪算咯，係咪？好啦 ，anyway 咧，咁啊喺呢一個 channel 入面咧，就揾到一個嘅短片咧，就係、是、叫啟德河改善工程（括弧就黃大仙段），仲要係粵語長版添。咁裏邊咧，亦都有係見得到開頭嘅時候咧，有好多啲背景資料要講啦。咁啊，始終都係一個官方嘅 channel 啦。咁啊，入邊有好多，譬如佢個前期嘅工程是怎樣怎樣收集意見、有什麼的居民、以至到地區的組織、區議員、等等他們怎樣去徵詢的意見。好了，最後呢2018年年中完成了工程了，這個工程裡面呢主要就用了一種叫做、藍綠建設的概念，即是有綠化啦，同埋生態元素。最緊要咧，佢入邊有四大活化元素喺裏邊嘅，包括咗咧就話喺旁邊咧，整咗啲花槽啦。咁確係嘅，喺短片入邊咧，你會睇到咧個環境都整得幾靚，仲有好多咧勒杜鵑咧種咗喺個花槽嗰度。當咧開花季節嘅時候咧，又真係咧哇滿曬桃紅色嘅花朵啊，咁啊真係幾靚嘅。咁仲有一啲咧就係仿石種植盤啦，又可以見到咧喺仿石種植盤。同埋佢亦都有一啲叫水生種植槽嘅，即係都係愛嚟種嘢啦。咁喺呢啲嘅短片入面呢，你會見到有所謂嘅呢種叫桐花樹啊，種咗喺度嘅。咁原來話桐花樹呢都係香港原生嘅紅樹林入面啲植物嚟嘅。咁啊嚟到市區都見到，都幾難得啊。仲有咧，喺呢一個啟德河咧，係可以見到有魚咧喺度遊噶噃。咁啊，喺河嗰度咧，佢整咗一啲咧，俾魚我嚟去遊過嘅時候，或者係匿埋用嘅一啲洞穴啦。又有一啲叫做導流石啊咁樣。咁啊，真係見到有魚喺度遊嚟遊去。不過我仲記得咧，大台嗰、那個東西張幕都有做過一個。專輯咧就係、是、啲人喺度釣魚咧，然之後釣咗個魚咧，先叫人哋唔好食啊，因為咧驚有即係污染啊嘛。不過成條片當中咧，彭仔見到咧比較開心，特別咧就係、是、見到咧，原來有一樣嘢佢哋估唔到，就係呢條河啊整起之後咧，引嚟咗一啲咧大小白鹭、哦，就會經常嚟呢度啦，因為有魚食啊嘛。咁其中咧呢一、這個官方咧更加將呢、這、一個小白鹭咧變成為啟德河嘅吉祥物添，因為佢經常都會飛嚟。咁呢個咧真係意外嘅收穫啦嚇！睇完條片咧，先知原來我哋香港咧真係有呢個市區綠化河道走廊嘅。不過可惜咧，就係咧喺條片入邊其實都仲見到有啲美中不足嘅，就係唔喺個河嗰度，而喺個河面街道上面嘅使用啊，有好多爛 banner 啦，有好多咧生鏽又殘舊嘅欄杆啦等等。嗱，如果要更完美咧，係咪應該都改善埋即係河面嘅設施去配合翻咧？嗬？所以在這裡我就給三個滴汗哈哈笑 emoji 給這條短片呢。跟住落嚟咧，又要請阿桂花田同我哋分享啦。不過咧，佢就唔係住喺呢個啟德河附近，如果唔係咧，佢都享用到咧呢一個美景啊嚇。你嗰邊嘅風景係點㗎，桂花田？ 實不相瞞啦，喺之前我係住喺呢條河嘅附近嘅，但係有冇美景咧？就當年係冇嘅，咁而家咧整咗之後咧係 OK， 有啲美景啊，有啲靚凳啊，得閒可以去坐下啦嚇。疫情嚴重啊，影響世界各地嘅經濟，亦都影響埋國與國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啊，真係慘啊！真係嗱，建立咧需要好長嘅時間，但係摧毀一下子就會冇曬啊！就好似啊呢幾年啊，香港有好多個啊歷史悠久嘅大品牌咧相繼結業啊，連有過百年歷史啊，傳到第三代啊嘅增福琴行咧都宣布光榮營結業啊，清貨一節大特賣，其實真係好可惜嘅。各地政府咧都係咪要啊諗下點樣守住幾代祖先建立翻嚟嘅成果咧嚇？而唔係咧同市民啊、國民啊對着幹啊。應該咧做啲有意義啊同埋有建設性嘅措施。錯重點咧就真係死得㗎啦，弊家伙㗎啦。嗱，疫情咧關係咧有好多老字號做唔住啦，小店啊嚇，小店啊更加咧捱唔到啦。一條街其實咧大家都睇到啦，空置嘅铺头咧系真系好多嘅，留得住嘅大多数都系嗰啲大集团啊，太弱留强啊，唔知即系有关当局咧系嘅点样计划2021、2022年、2023年咧啊，即系个经济状况可以点咧？嗱，喺网络世界咧，电视啊、媒体啊，讲好多讲饮讲食嘅 channel。讲饮讲食嘅 channel 啊，多不胜数嘅。但如果有个地方可以俾佢哋咧大展拳脚啊，靠自己厨艺做下小生意赚下钱，成本租金都唔高嘅话，我相信可以咧刺激到消费咧，又即系等佢哋咧又冇咁多人失业啦，咁可以自负盈亏啦，系咪？都其实都系一个好方法。咁点先做到成本租金唔高先？问得好。嗱，学台湾之后觉得咧，佢哋搞嘅夜市啊，嗰啲档仔咧，档仔细细，租金啊平，咁啊食品咧自然就唔会贵啦。咁啊，即系多市民去消费嘅时候，其实都系一个win-win situation。好似阿祖话晒，我哋每逢农历新年咧，咪有好多档仔走晒出嚟嘅。早两年咧喺呢个深水埗啊桂林夜市啊，已经有个咁啊由街坊同埋小店组成嘅，共有38档嘅熟食咧嘅档摊，喂，其实好受欢迎。不过一年只是做两晚咯，咁啊嚟紧农历新年，相信咧都因为疫情嘅关系咧，香港仍然咧要紧守岗位，咁我相信嗰啲夜市都应该唔会有得机会做到噶啦，咁但系希望咧都可以有新嘅出路啦。今日想分享咧，因为由于佢系韩国字、韩文字，咁啊即系讲唔到啲咩，不过我就可以形容个片啦，一阵间我 share 喺我 Facebook 度吓，咁啊韩国咧龙虾档仔啊，哇大排长龙，好受欢迎。咁啊，档主亦都唔介意咧，就将佢自家开档啊、由零开始，即系唔系讲紧佢经营呢个档仔啊，系讲紧咧佢由开呢个铺档仔做生意啊，由零开始咧拍片拍到佢咧就嗰个档咧做生意啊，其实都几吸引噶，同埋都几丰富。原来咁样就已经可以开咗档做生意啦。除咗龙虾之外咧，仲有咧其他啲档仔咧，譬如有啲猪肉卷啊，佢整个制造过程佢都做埋出嚟嘅。完全都唔吝啬嘅，仲有韓國嘅街頭小食檔咧，哇係大賣嘅。咁我相信呢啲小檔啊、小店啊，其實都係即係大家都係想自己做下生意啊，咁益下街坊啊，咁樣其實先係即係先至係啱數咯。咁希望嚟緊咧，就如果諗得到嘅話，可唔可以將政府規劃嘅時候啊，撥一個地方俾啲小市民可以開下啲檔仔，整一個香港夜市咁就好啦。我會俾五個食到舐舐脷嗰個圖案 emoji 俾佢啊！ 桂花田啊，你过嚟睇下。 睇咩啊，曾志豪？ 你带我 B B 几可爱，佢挨屋企个窗口度影相啊，加埋个海景，几有气势啊！ 喂喂，你只窗冇装窗花 ，B B 会随时跌落街噶。 哎呀，系噃，而家有 B B 喺度，屋企每个角落咧都要重新检查过先得啦。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丰 show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丰 show 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 婴幼儿家居安全。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一二三，丰收 baby 要 safety。 哎，唔打招呼啦，因为今日咧好紧要我哋嘅 baby Tuesday， 我想问下你哋咧屋企嘅安全咧，其中咧厨房都好紧要噶，因为好多危险嘢嘛，又有刀刀叉叉嗰啲。我嚟问你两个啊，以下边一种咧，并非系处理厨房锋利用具嘅方法 ？A 就系咧掉晒啲锋利嘅用具，换晒胶嘅用具。B 咧就系放喺 B B 接触唔到嘅地方 ，C 就系将锋利嘅用具锁起佢。边一种唔系正确嘅处理方法？ 换晒啲胶嘅佢。 我都系咁话。 好叻啊！手腕茄同埋肥妹仔，你两个都答啱。 多谢你啊 ，Kissy 拉人。 好嘢啊！嗱，咁大家记住咯吓，嗰啲锋利嘅刀叉、铰剪呢啲用具咧，喺厨房要妥善处理好，可以锁起佢啦，或者咧放喺嗰啲 B B 店。见唔到嘅地方。 海洋公园有43年历史，之前喺扩展园区嗰阵有较重嘅债务，撇除向政府借贷36亿，仍要偿还17亿嘅利息。如果可以免除政府嘅债务，就可以轻身上路。他说基于海洋公园以往每年有200万名本地游客，相信可以自负盈亏，市民亦普遍赞同多做教育保育的部分。当局未来连续4年每年会拨款2亿8千万的专款，专用去做这方面的工作。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透过白宫网站发表离别感言，呼吁民众摒弃仇恨和暴力，保持和平。梅拉尼亚在片段中首先回顾过去4年来作为美国第一夫人的经历，并感谢美国军人、执法人员、新型肺炎疫情下的前线工作者。他说对因为疫情而痛失亲人的家庭感到悲伤，强调每个生命都很宝贵。在分发疫苗的时候，希望所有美国人都以谨慎和常识来到保护容易受感染的人。梅拉尼亚又呼吁所有美国民众要专注于团结，摒弃分裂，选择爱而不是仇恨，要和平而不是暴力，时刻保持团结。覆盖南海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广东沿岸，本港今日是天晴干燥，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有几阵雨，周末至下周初天色好转。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529点，升665点，成交金额12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47点，跌1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31.95元，升2.05元；腾讯控股664元，升7元；美团345元，升20元；港交所515元，升33元；中芯国际30.3元，升1.05元；中移动50.25元，升1.05元；保利协鑫能源1.91元，升2.1元；阿里巴巴245.6元，升3.6元；明源云50.85元，跌2.35元；信宇光学科技220.8元，升16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10.548，瑞士法郎8.705，澳元系5.977，加元6.093，新西兰元5.533，欧元是9.377，每百日元对港元7.4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673。日经平均指数报28603点，升361点。港金现价报1701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31美元，卖出1839.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只系一个 care bear。 咁啊系咯，我都唔帮你啊。 唔系啊，我唔系咁嘅意思啊。 系啊， 我只系 care bear 啊。 我听到。 咁嘅阿涉啊，我自豪博士都有个疑问啊。点解你要将你老婆嘅角色啊设定成为一个尼姑咧吓？即系唔系几恰当、啊？ 诶，我以为你男人会帮埋我呢一边添，因为好简单啫嘛。呢、這个故事只系一个虚构嘅故事嚟嘅咋？ 豪博士啊，你仲系要我做尼姑啊？ 你唔使吓，唔使谂。哎，奶奶帮你出气，阿仔你又系嘅，你真系、哎。 等等先。 等咩等啊？ 大家不如先深呼吸一啖，冷静下先啦、 啊。深呼吸就学嚟闹你噶啦。 点解今日我哋会喺博士嘅办公室讲呢个古仔呢？个目的系乜嘢？大家仲记唔记得啊？ 咁啊，有记得嘅。啊，因为阿志豪博士咧就想出一个手机游戏，咁啊讲呢个婴幼儿嘅家居安全措施，于是就邀请到你呢个打机王啦吓，就去设计呢个游戏咯。 Exactly， 多谢 Mother。 哦、oh, ，You're welcome。 咁所以我咧就想用我哋嘅机械人 B B 潮伟做呢个主角去写呢个游戏。对两岁的 BB 来讲，他人仔细细，对世界充满好奇啊！面对寻常的家居环境，对 BB 来讲就好像闯荡江湖一样。咁江湖表面好似好安全，但处处都暗藏危机。所以作为父母的，为免子女发生意外，就要时刻都留意家居安全措施啦。 幼儿， 啊！潮伟 BB 都认同我呢个爸爸， 都俾掌声你啊！ 咁呢个手机游戏嘅第一关就系 B B 勇闯刀山火海，咁即系 厨房。 好 ，very good， 夫妇同心啊吓。咁啊，麻烦阿Sip继续 present 你呢个游戏嘅 idea 先啦。 诶，多谢志豪博士，咁我继续啦。 B B 勇闯刀山火海大冒险。公元2021年，机械人 B B 梁朝伟遇到两位同杨过小龙女齐名嘅武林界功能组别嘅著名夫妻，摄大侠同独孤神尼。 啊，小心 ，sorry， 都系睇一咳，咪住先。 系啊，又点咧吓？ 唔系我个人嚟讲系有少少保留同埋点点意见嘅。 又有咩意见呢？ 嗱，就咁样嘅，你呢个独孤神尼呢係参考碧血剑里面嘅独臂神尼呀，定係鹿鼎记里面嗰位呢？吓 啊，真係冇諗过呢，博士真係博士吓，阿志豪博士呢年呀著名小说都有研究，咁好叻啊，真係。 诶，过奖过奖。 又或者咁讲啦，点解我想阿鹿演神尼呢？就係因为独臂神尼嘅兵器係剑呀嘛。咁厨房入面呢最危险嘅物品之一就係菜刀啊、生果刀啊、叉啊、磨筋刨之类啊。呢啲锋利嘅用具就一定要妥善咁放好，咁婴幼儿就唔会轻易咁攞到造成意外啦。 老公咁样又好有道理喎、 啊。阿 Lucy 真係刀同剑其实两样嘢嚟喎。不过讲下又讲啦，其实呢独臂神尼呢吓，听讲我原本咧系明朝嘅长平公主，我即系《帝女花》里面咧同阿周世显啊服毒自尽保卫。诶， 系啊妈，我亦都系因为咁样先谂到有神尼呢个角色，因为厨房入面有机会有药物，又有洗洁精同清洁剂等等，对小朋友嚟讲都系毒啊。咁如果一个唔觉意被婴幼儿误服嘅话，严重嘅可以导致死亡噶。 系， 所以咧呢啲物品都要摆喺小朋友攞唔到嘅地方，甚至乎锁好佢。 啊，我有啲嘢补充啊，仲有咧就系咧，有时啲家长啊为咗一时方便咧，啊就会用一啲原本装饮品嘅樽装咧，啊嚟装住啲天拿水啦，又或者其他咧唔饮得嗰啲液体啊，为小朋友见到咧，以为饮得就走去饮啦，到时都真系帝女花咁啊！将砒霜带泪放落泡桃好伤，哎呀！ 所以咧，即系千祈唔好用原本咧装饮品嘅樽咧去装其他液体啦，以免意外发生啊嘛！阿Sip啊，不如将呢个 point 咧都放埋落手机游戏入边啦。 老婆你好醒啊！ 诶，唔好吓打情骂俏住。其实厨房里边真系暗藏好多危机嘅，嗱，好似咁啊，煲啊、煎厅啊、个镬啊。无论系摆喺炉上面又好，或者台边都好咧，嗱呢啲器具嗰啲柄啊，都要收翻埋，指向里边，唔好外露啊！ 阿 Lu 啊，你知唔知点解咧？ 我梗系知啦，我有煮饭噶嘛。嗱，仲有咧，就系因为怕小朋友嗨到嗰个煲饼跌落嚟啊，哼咗落去佢个头度，咁样受伤就弊啦。 系啊，如果嗰啲啊吓煲咧装咗啲热汤啊，到时啊兜头淋落去啊，真系不堪设想，谂起都痛啊。 哎，但系我而家越谂越兴奋，因为呢个刀山火海大冒险嘅内容真系越嚟越丰富啊。 不过赵博士要成为一个经典游戏。一定要有一啲暗藏嘅法宝先得嘅，而呢啲法宝一旦使用咗咧，就可以令到游戏更加容易过关啦。就好似呢一个以厨房为场景嘅大冒险，只要玩家揾到呢一个法宝 ，B B 嘅风险值就会大大降低，咁样过关就会更加 easy 啦。 啊，咁问阿薛大侠，你呢件法宝系咩名堂咧？ 呢、這个法宝系乜嘢？你唔好想知咧，你唔好想知啦，你唔好想。 呢、這个法宝就系围栏咯，只要啊喺厨房门嗰度加设围栏，小朋友就唔会入到去厨房，咁风险就会降低好多啦。 好，果然系有智慧嘅独撸神嚟啊！ 我都话我唔做神嚟咯。 神爷，神爷， 嗱，连朝伟 B B 啊都叫你啊做神嚟啊！神嚟呢个角色你走唔甩噶啦，噜噜。 朝伟连爸爸妈妈都未识叫，就已经叫我做神嚟，激死人啦！ 大家就學習到啊厨房嘅家居安全措施，但係臭仔經啊实在太把嘢學啦，想知更多就要留意下一集嘅 Fox Show Baby 要 safety 啦。 光光火一转身，你就心慌，泪汪汪。海蓝蓝，月亮如水，天空发光，心闪亮。看着你睡得好甜好香，好梦无边，我的天堂。忍不住我却摇摇晃晃，眼里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防不胜防。带着你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小小天堂，逍遥花不风光，一阵阵柔柔清风飘来，让我拥你入怀，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我却摇摇晃晃，为你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防不胜防。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风风光光，心花怒放。浅浅微笑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我却摇摇晃晃，为你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防不胜防。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风风光光，心花怒放。清风飘来，让我拥你入怀，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我却摇摇晃晃，为你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防不胜防。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风风光光，心花怒放。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啱啱听过有周华健嘅小天堂啊，亦都呼吁大家咧晏少少啊，仲有大概十分钟之后咧，我哋会有风 show 生活小确下。 系啊，咁我哋就会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里面咧，就有个 Facebook Live 嘅，咁、啊，到时就哇，一家可能会有一啲好亲热嘅 场。嗯，好香艳啊！香艳香艳，到时睇下 你咁样整蛊自己啊！ 系啊，到时睇下大家想睇我哋两个香艳多啲啊，定系想睇下你同桂花田咧嗰张香艳照片多啲？ 你要挟我哋啊？ 系啦，like 多我就 send 张相出嚟，冇咁多真系。 咁咪鬼啫？ 唔系真系啲人唔知噶嘛，真系。嗱，晏啲睇啦。嗱，我哋可以预告定嘅，我哋会做一啲动作嘅。咁咧，但系阿鹏爷，我谂咧，我哋咧应该临时加插一个新动作。 咩啊？ 咩啊？ 就系、是、咧， 就是、捉住 嗱，桂花田仲可以参与添，系啦，我同你咧就简单啲，我哋咧伸出两只手，围成一个圆圈， 系换手啊，定系咩手？ 唔系啊，真系啊，我同阿鹏爷咧伸出两只手， 系围住个圆圈， 我哋围住个圆圈，然后咧就系咁咧捉住咧中间嗰个桂花田， 系啦， 桂花田就好似玩麻鹰捉鸡仔里边嗰只咧，麻鹰定鸡仔咧，系啦， 我哋就要咧 揽住佢，但系就唔好掂到佢，系啦， 玩呢个游戏啊， 因为而家呢个游戏咧。 系啊， 系好 h i 但系问题系你两个系唔够围噶嘛？ 系啊，我知多啲就大围啦，真系要 大嘅 分区。系啊，人哋嗰度用咗几多人玩呢个集体游戏啊？ 六个人啊， 系咪好似六个啊？总之系一 六个人噶， 有一批人嫁去嗰度。 诶，我五个 系咪五个啊？ 我睇到系 啊，嗱，因为真系要有好多人一齐嚟玩咧。呢个教育片嚟噶，全名咧就叫做捉呢个八达通使用不当嘅乘客， 偷鸡唔成啊！我见到有一份报章系偷鸡唔成做精大夹恶嘅游戏。讲、 佢有个学者啊嘛， 嗱怀疑系嗰个学者啦。我哋而家咧好似即系任何嘢都系用疑似嘅，因为 疑似啊， 系啦，而家只不 过系噶啦， 唔系噶，有人认得佢啫嘛。 哦，但系当事人冇出嚟。讲个说话， 佢冇承认又冇否认咯、 哦，所以我哋只能够存疑。 系啦，我哋存疑就够啦。但系呢个游戏系真嘅，因为呢张相里边咧，就真系原来港铁里边嘅职员咧，佢哋而家系会玩呢一种咧麻鹰捉鸡仔咧，又或者呢啲似嗰啲咩散盲鸡嗰啲 咧。系啊，我哋好耐冇见过啲手拖手嘅， 好好玩噶佢，好好笑。即系原来佢哋要用呢个方法咧嚟对待一啲咧，即系涉嫌违规嘅，系啦，应付呢啲涉嫌违规嘅客人嘅。佢就话咧，话说啊。之前咧就有个女子啊、早几日嘅啦，其实都佢就话咧系啦，就咧喺呢一个地铁搭用八达通嘅时候咧，就话喂，因为你知声唔同噶嘛，你如果用长者啊，或者你用小童嗰啲咧， 同埋话咧佢哋 咁样噶嘛， 佢哋架机其实会着灯噶， 会噶会噶， 嗰个过闸嗰个机咧，即系如果你系嗰啲优惠嗰啲， 系啊系啊，冇错。 佢有一個位置會著咗眼燈仔， 會著燈同埋嗰個聲響係好大聲嘅。 係啦，即係方聲唔知你啊。 係啦， 係啦，佢有優惠啊，係啊，佢攞著數啊，佢。係 啦，係啦。 係啦， 喂，曾志豪，你唔可以咁講嘅喎。如果係翻個長者用翻嘅， 佢係應份有嘅， 唔係攞著數啊。 攞著數冇任何貶義㗎，佢使用緊一啲著數同優惠啊嘛。 係。 好啦，咁但係咧，當時佢哋咧就望到就話唔係喎，佢用嗰個長者八達通啦，但係望到。那个女子咧，容颜娟好，美丽动人，还睇点睇都唔系长者啦，系咪？ 还睇点睇都唔够六啊五岁， 一种欣赏嚟 嘅。冇错，我都觉得系。 其实俾我就话，哎，好开心喎、啊。 系啦，你应该系啦，咁就系、是，但系话说咧，那个女子咧，佢就唔肯就范啦。 系。 人哋拦住佢嘅时候咧，又要佢出示身份证明文件，佢都唔制啦，话你违反咗香港铁路附例咯。 系。 咁但系咧，那个女士就唔肯妥协啦。咁嗰啲职员咧就唯有咧手拖手点。点解手牵手？ 就系、是、因为想围住，因为唔想即系放甩呢个叫做 走啦。 因为事主，因为佢哋犯例啊嘛，呢、這个叫做，因为你未 佢犯咗例， 系佢犯例啊嘛，所以人哋咧就围住佢，唔俾佢走。 系啦，嗱，好得意喎！我谂佢用得呢个人链嘅方法咧，系因为你又唔能够出手捉佢。 啊，系啊， 即系佢哋又冇呢个权，又唔可以做呢啲，系啦，又唔可以做呢啲嘢噶嘛。 咁我见到有其中一个女职员咧，就捉住佢手嘅，都有嘅，因为佢试图 非礼。 睇啦。 唔系，但你唔可以禁锢佢啊。 系啦系啦。 佢点解要出动到用人链咧包围住佢咧？净可以话嗱，你唔好走啊，你唔好走啊。 其实都有个缺口嘅，因为咧佢要围圈嘅。 佢冲我出嚟已经。 唔系嗱，其实佢有围圈嘅，系第一个个职员咧系捉住我见到啦，系捉住佢手啦，跟住其他同事咧就手牵手嘅。咁最尾个男同事咧其实冇闩住嗰个口嘅。 佢都唔敢俾佢。 有少缺口嘅， 漏网之鱼咯。 其实有缺口嘅就话唔系真系咁顾住佢啦，叫做 系啦。咁啊，然后佢 发难啦， 系啦，佢就发难啦。咁佢发难里边咧就有几样嘢嘅嗱，根据片段里边流传系咁嘅。第一，佢又唔知点解咧中意自己表露身份， 系啦， 系啦，佢唔讲咧，其实冇咁容易俾人知道嘅。佢大大声话： 边个啊？ 我是中文大学的学者嚟噶， 系啊， 因为佢系讲嘢咧就略带一点特色嘅， 有少少口音嘅， 系啦，佢系略带一点特色嘅，佢 系 自己主动话俾人听，我是中文大学嘅学者嚟噶，咁样， 系 啦，哇，点解要提呢样嘢咧？我又唔明白， 咁佢咪以为咧，即系其实喺校内咧，佢哋可能有啲叫职员通行证咧，咁可能 长者嚟嘅嗰张啊， 咁佢咪 有优惠嘅？本身呢个教育方面就 可能系， 但冇理由用长者啊嘛，有一个问题系，好啦，跟住第二个金句系咩咧？就系咧，佢就不停喺度对住佢嗰啲人链职员咧，佢就话啦：你港铁啊，你资本家嚟噶，你资本家嚟噶， 你点收得咁贵啊？ 系啊，你系佢哋嘅走狗， 系啊， 即系话你系咧佢哋资本家嘅走狗， 哇， 好陌生啊！ 点解去到咁样嘅称呼咧？ 唔系，同埋呢个真系似一个学者嘅风范，因为咧当你面对一个大机构嘅时候咧，我哋普通人就话做咩有钱大晒啊？我哋太市井，我哋唔识得用一啲学术啲嘅语言，例如你称呼佢做资本家啦，而你称呼嘅职员，你亦都唔可以话咩叫你经理嚟，咁啊太超啦，你直接话你系佢嘅走狗，嗰个阶级嗰个成分就出咗嚟。呢个真系 学者闹人就 系啦，呢啲系有一种社会冇错，社会学里边嗰啲欺压啊，嗰啲意识就出咗嚟。 但系咧记者睇到佢，但系记者都唔理佢讲啲咩，跟住佢话啊，即系咁啊。而家咧系你使用长者八达通啊，小姐咁样。 我攞错阵啊！嗱，佢再同你讲，我攞错阵啫嘛。 系啊， 我攞错咗张卡啊！而家咁唔系我有错啊？ 咁即而且确，你攞错咗张。 喂，攞错你而家就要拉我系咪啊？ 你攞错咁咪你要正常嘅车费咯。 你资本家嘅左果。 系啊，咁你自己 我肚饿啊！而家 张卡啦， 我而家要食， 可以攞错张卡。 我要食露制食品啦，而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政府将加大力度做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工作。在油麻地佐敦小区，部分大厦环境较差或者属于三无大厦，当局会划出核心小区，每座大厦居民都要接受强制检测，不用等到出现一宗确诊个案才要强制检测。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说，另一项加强措施是如果污水监察结果对病毒呈阳性，即使大厦没有确诊个案都要强制检测。当局亦会在深水埗划出检疫小区，稍后会公布详情。至于会否要求整个油尖旺区都需要强制检测，林郑月娥承认，越多检测有利于识别感染个案，但是过程中要考虑现实的实施能力。虽然化验所每日可以做100,000个检测，但检测需要专业人士采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被问到前特首、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提出特首由协商产生并不违反基本法，他是否同意有关讲法？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回归以来历任特首都是透过选举产生，他认为无论从历史发展角度或者现实上选举为社会带来的效益而论，特首都是由选举产生比较好，过程中候选人可以向社会交代管治期望、政策方向。 林鄭月娥強調，回歸以來，中央政府都非常有誠意在香港推動選舉。她又提到，從字面上理解，協商產生行政長官不違反基本法，但是要修改基本法附件一，要有嚴謹程序去做。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行會之前回應記者提問時表示，特区政府願意支持中央政府以任何形式反制英方對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 的新方案。林鄭月娥說1997年前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清楚說明 BNO 是旅遊證件並非國籍證明，如果英方單方面要修改有關定義而損害到中方利益，特區政府會支持中央政府任何形式的反制措施，但現時未有細節可以公布。南韓新增38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連續兩日維持在400宗以下，當中351宗是社區感染，大部分在首都圈。目前南韓累計73000多宗確診，過去一日新增19宗死亡病例，累計1283人死亡。南韓方面認為，由於仍然有零星個案透過社區感染，加上健身室和咖啡廳等場所的防疫措施放寬，教會活動逐步解除人數限制，疫情可能隨時反彈，防疫防控仍不能鬆懈。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有几阵雨。周末至到下周初，天色好转。现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685点，升822点，成交金额14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54点，跌1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65.5，腾讯最新是665元，升8元；小米集团32.05升2.15；美团344.8升19.8；港交所515.5升33.5；中移动50.2升1元；中芯国际30.35升1；阿里巴巴247.6升5.6；保利协鑫能源1.89升1.9；明源运51.1跌咗2.1，盈富基金系29.86升8.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07，瑞士法郎0.891，加元1.272，人民币6.487，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21，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4。日经平均指数报28668点，升428点。港金现价报1699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4美元，卖出1837.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洪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荔枝角道有水 水管急收，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发祥街的中快线需要封闭，揸车人士不能够由发祥街左转去荔枝角道就去旺角方向噶。咁喺新界啦，落马洲的新深路去深圳方向咧，仲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和大老山公路石门方向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安全车速，不要突然加速或者刹停，那司机和乘客都安全一点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呢。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返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在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开咗 live 未啊？喂， 系啊，开咗 live 未啊？系啊，开咗啦， 嚟 啦， 嚟啦， 十一点半翻嚟风骚快活人咧，我哋咧走啦。啊，有呢个风骚生活小确幸，咁啊，大家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嗰、那个飞雪诶 飞雪啊 ，Facebook 面书嘅Facebook 面书嗰度咧就可以睇到啊，鹏仔同埋啊豪仔咧，哇，双人合璧系咪？ 冇错啦，我哋要同咧Facebook 嘅听众啦，亦都要同我哋二台嘅听众咧，仲有华南地区嘅朋友咧打个招呼。而家你可以咧开心机就听住我哋嘅节目，同埋上我哋嘅 Facebook Live 嗰度咧，你而家就会见到噶啦。 啊，医生未啊，你哋吓？ 哇，点解会我同一只窝窝喺度嘅咧？冇错啦，见到你噶啦，已经。 系啊， 仲有动L添啊，真系大佬，你真系你唔死咩？而家真系。系啦，嗱，咁样而家我哋就会见住咧，我同呢一只人狗情未了。 哎呀，好可爱啊！不如你趴地啊！ 咁样会唔会变咗我好似动物治疗师咁样嘅？ 系系系， 宠物治疗师喎。 我系男人老狗啊， 男人老狗啊。嗱，我哋一阵就会做一啲咧双人合体动作咧，好香艳嘅。 睇下啲， 我就人有情未了啦，真系。喂，嗱，如果你都 ready 嘅话咧，准备入嚟我哋嘅 Facebook Live 度，同埋咧听住我哋嘅电台直播。 当初相遇是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翻光亮的了。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那我就没位给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那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的白恤衫和所有的痕迹一笔勾销的了。 多谢你啊。 不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的了。 初相遇是回头再笑，望着笑脸感觉像似首诗，每次见他将心意合成字句偷偷的 say hello。 好，一个 过 埋嘅音乐之后， 我哋就嚟啦，逢机啦， 冇错冇错。不如我哋咧先由我哋人靠衣装啊，毕竟我哋呢个属于偶像派嘅运动员咧，我哋不如先介绍一下你嘅一身装束打扮。 我 哋有听真行， 范仔今日咧，听众已经话咧，喂，佢呢个牛奶色嘅，唔系你嗰个唔系牛奶色嘅，你嗰个墨水色咧， 嚟嚟嚟， 可以用牛奶，可以用牛奶慢慢清洗佢嘅， 系咪啊？ 佢个点好大啊？ 系，我都唔想你咁督佢啦。 真系咁， 真系， 使得 仲可以 买啲镜，我想买啲镜。 我想话咧，今日呢个小确幸咧，有一个用处噶，因为咧就代表住咧， 你做咩咁唔自然，真系咁掹自己件衫， 我系咁。 系咩？你好怕丑咩？而家你望下你啦，介绍下件衫啦。 咪系咯， 咪有污渍嘅衫啦。 你太高，你连雪山飞狐你帽都拎埋出嚟。 阿俊我觉得真系一百分啊！ 系咯， 你介绍下。 嗱，佢咧，我有啲听众咧睇唔到画面咧，佢嘅下身咧唔系下身，即系佢件衫咧就系嗰个 Snoopy 嚟嘅。咁所以咧，佢就咧两个就系黑色啦，中间咧白雪雪啦，仲有两点咧就喺佢个两点嘅位置嗰度。 唔系介绍人，你叶买呢件衫啊嘛？而家 冇啊。 介 紹你件衫 係 咩 樣先？ 仲有黑白間喎，佢真係犀利啊！ 咁所以開頭我以為熊貓啦，但係咧程俊鵬咧即係方你唔死啊，再下一城啊！佢笠埋一頂，我話雪山飛狐嗰頂帽咧，就係嗰個一 set 係咪一 set 㗎？ 唔係一 set 分開買嘅， 分開買竟然可以買到， 買到一樣樣喎真係。 阿鵬仔好， 佢買到嗰只狗嘅一頂嗰啲叫做毛毛帽。 係啦，個毛毛帽唔緊要啊，問題係佢毛毛帽咧，佢掉落嚟嗰兩條 狗爪， 狗爪係狗爪嚟㗎。 狗爪啊嘛，呢、這个就仲唔系狗爪咩？ 哦，嗰、那个狗爪咧，原来咧 本来护耳仔好长嘅。 系啦，啊，佢可能分分钟喺条颈 可以当颈巾咁样 嘅。系啊，绑个蝴蝶结嘅，但系问题里面有机关喎。 系啊， 个泵咯。 佢而家咧只耳仔咧，嗰、那个即系狗仔帽嘅耳仔咧，弹起弹起咧，因为喺嗰个狗爪里面可以有个机器可以俾佢揿咧，就弹起啊，好开心。 呢啲叫做咩咧？一扯就起，一扯就起。 哦，佢扯 唔系扯噶，系揿噶，揿个气泡。 唔系啊，你睇下嗱，我睇住我俾你试一次，嗱一扯， 哎呀哎呀哎呀，唔系，我想讲翻啲意义嘢啊。 好啊，你讲啊。 今日咧做一个双人体操，咁就等大家咧啲长者，我就代表长者啦。 系你望住嗰个镜头。 系啦，阿豪仔就代表咧屋企嘅年青人，咁可以同咧长者一齐做呢个体操咧，咁就令佢哋冬天都可以暖下身。 但你肯定长者啱做呢个运动。 是但啦。 我嘅唔系，我惊你。长者做完呢、這个真系嗰啲骨头啊，由头嚟过噶咯， 好轻强噶。 豪仔同阿凡仔，我想话咧，即系其实咧，原来喺做运动之前拣一套咧合适嘅衫咧，其实可能已经好开心。 你睇我拣得几好， 我真系觉得豪仔你呢、這个 我呢身系all black 后台组合，仲要衬埋呢对白鞋。 系啊， 最紧要系咩咧？我为咗今日隆重歧视咧，其实我都七路八选啦，所以我呢一个好耐冇出鞘嘅呢一个。扮泰式打 MMA 嘅红色手帶， 各位护手啊， 又再隆重登场啦！嗱，唔好话我扎得唔啱，系错嘅，我呢个方法系错嘅。 护咗手系啦，系咪？ 系啦，我护住手嘅啫，因为如果人哋真系 MMA 嗰啲咧，呢几个手指罅咧都要有埋嗰个红色嘅捆索咧，就要绑埋嘅。 嗱，不如我哋事不宜迟，不如咧你做两下热身先，好嘛？ 仲唔够认真？你呢度又飞起晒， 我呢啲叫做。冇實際就唯有揾啲姿勢啊！ 係啊 ，OK 嘅 OK 嘅。有嘅有嘅，嗱我哋大家咧，Are you ready？ 好啦，嗱我哋咧就要嚟一個雙人動作啦。我哋不如咁樣，我哋先咧又 show 個畫面咧，俾啲朋友睇下咧，人哋實情想做嗰個動作係點樣嘅 嚇、哦。好好，咁、希望個片主唔好介意啊，唔好問翻我攞 copyright 啊。 嗱，我而家咧播住俾你睇下畫面咧，就一男一女咧，其實就我諗你唔一定係一男一女嘅，你揀到一個同道中人就 OK 噶啦。 啱咪一男一女啫。 係啦，咁咧然後咧佢就喺度做緊一啲。雙人動作，譬如我哋第一個動作咧，就揀咗呢個咧叫做咩咧？雙人手拉手踎低起身唔頭暈啊！嗱，你望一望我畫面咯， 係 咁樣嘅。 其實就意思係講咧，兩個人就對住面，然之後咧一個出左手，一個出右手，就交叉手互相捉住對方， 好我 跟住就踎低起身，踎低起身，但係就中間嘅過程咧，要換手嘅。換交換手咁樣， 冇錯。咁我哋而家咧就要試下做呢一個動作啦嚇。 係，人哋個片主咧話要做四十五秒噶，咁係咪桂花田計秒數啊？ 喂，我哋求其做到四十五下不如？ 哇，仲耐啊！你一癲嘅， 四十五秒。 不如我哋做做叫來回四下咁啊算啦，因為要左右手交叉。 好啦，我哋試下啦，我哋試下啦。 試下。 係啦，嗱，我哋預備咯。系旁述开始咯， 系啦系啦，咁我哋首先咧要做啲咩动作咧？大家好似咧，我拉紧筋哦，好啦，阿鹏仔咧就喺度做紧上下咁样，豪仔咧就喺度踢腿踢手拉手，好啦， 而家开始咯。 我想问咧，你大家开始之前咧，系咪会公个公先？公个公先？系啦。哎呀，又唔好意思啊。 走，公头壳顶 headphone 都甩埋。 我谂住有礼貌啲，系啦。咁好啦，咁跟住咧，大家咧公个公之后咧，就可以准备开始啦。 先扎好个码，我 feel 到应该系扎好个码先嘅。 好啊。 咁然后咧，我就用右手先，我只右手就捉住程振鹏嘅左手，啊，佢都系右手嚟噶，其实。 系大家嘅右手，系啦。咁跟住咧就。拉住兩隻手拉住嘅時候咧，咁大家要踎低踎低住半樽嘅位置，跟住阿彭姐你可以拉住個麥嘅，你有 跟住點啊？喂，跟住咧，跟住第二隻手咯，係咪啊？ 好啦，但即大家嘅右手咧，即互對咧，跟住咧由左手又再拉住咧，又上落啦。哇，已經好合拍咯，開始嗱左右手交換替換咧，就去嗱。喺嗱，我想问嗱，你等先，你个动作咧应该企起身嗰时换手，跟住咧接触咗 手，换手啊？ 系咪企起身换手啊？ 等先， 应该系企 自由发挥啦。 企起身换手， 都系啱啊！ 企起身换手，跟住咧坐落去。 我哋仲踎得深， 系我哋仲踎得深片主喎，真系。嗱，我哋再嚟多次啊！ 好啊， 系啦，仲要条腰要直喎嗱，起身嘅时候换手，系啦。系啦，咁就系上落动作，只不过大家交换手去借力嘅，啊做得好合作啦。而家咧呢个动作咧就系、是、企起身嘅时候就交换手，跟住就踎低，啊做得好好、啊、喎。 唔系，有系咪咁啊？冇难度嘅，点解？点解冇难度嘅？ 我想问你个高度， 系咪我哋做错咗啊？点解冇难度嘅？ 我想问你，你高度咧有冇影响到你嘅动作？冇影响， 因为我哋踎低，你系手嘅力量同埋你腰马啫嘛。 系 好腰好神，好男人，我哋两个。 我想问咧，你争一橛嘅年纪咧，我见唔到彭仔气喘，我觉得佢做得几好。 O、okay、K 啊，真系 好合作无间。 唔系啊，我觉得曾志豪有啲问题啊。 你我有咩問題？ 扯翻人哋轉頭啊！ 咁即係點啊？ 即係你扯嘅，係啊！你唔好扯，係啦，你唔好扯佢，佢又唔好扯你。 我唔做啦，我唔做呢個節目。係 啦， 我有咩問題？ 你試下唔好扯佢， 咁 佢會諗啊嘛。 變咗我又要食 就佢 咯， 係 啊。 佢唔係就要咁嘅咩？ 唔係㗎，係 咯，係啊。 又嚟多次，嚟 多次， 不如嚟第二 set 啦。掌上嗌嗰个做第二 set 先。 好，直立式掌上。 直立式掌上压，嗱，我又俾大家睇一睇条片先。 好啊，直立式掌上压究竟系点样咧？ 个片主介绍咧就系两个人就打对面企喺度，然之后咧就大家 好香艳啊呢个画面。 大家个手掌咧就系互相揿住对方嘅手掌，跟住就好似做掌上压咁样，你就挨落去对方嗰度，然之后就揿翻起上嚟，跟住咧就系咁样做啦。是不是跟住到另外嗰一边咧又 系？喂，有一个咧应该系咪唔喐噶？即系有一个永远咧就净系顶住嘅啫，然后有一个就压住佢嘅，应该系。 系可以我哋可以定一个咁样嘅，就先压落去嗰个咧就做譬如做十下。 哦、要推翻佢上嚟。 咁另外一个咧就又做十下咁样得唔得？ 哇！呢套仲唔系咸片咧，真系。我哋试一试啦。 有啲咩噶？ 有啲咩啊？ 即系有啲咩香艳啊？我意思系话， 冇啊， 冇嘢，同你做就好香艳啊！真系吓死你真系。 你试下，你咁大胆嘅讲嘢，我都啲惊啊！好啦，嗱，而家咧 系呢个我一摸到只手，我就 feel 到似杨过同小龙女喺嗰个花喺个花丛里边啊！喺个花丛里边，大家咧就过儿，你扮过儿定姑姑啊？ 但系你系边一个年代版本先？ 系啦，唔系你想扮过儿定姑姑啊？ 如果系陈玉莲同埋刘德华个版本一练嘅时候，你会见到陈玉莲有隔硬。 你揀咗先，你扮姑姑定过儿？ 我系过儿， 你过儿。 好啦， 我系过儿唔去。 嗱，而家咧两个男人咧吓，合掌啊，掌对掌，系啦，系啊，大家互相拍掌，跟住咧。跟住系咪有条线喺度互拱噶？我互拱嘅原来，嗱，曾志豪咧完全系想将程振鹏系拱冧嘅，而程振鹏咧由于高度关，你唔好落咁低，唔该，有啲核突啦。 我想话咧，只脚啊，系咪应该系前后嘅咧？ 好似系扎马 嘅， 因 为扎前后扎马，你打环啊？ 如果打环系企唔到嘅， 系啊系啊。嗱，啲聽眾已經笑到癲咗啦，個個都嗱，你唔好再係咁擁啊，真嘅，你唔好再係咁擁，程振鹏。其實我想話，因為 佢之前有一個動作咧，你唔記得咗係我哋兩個咧控到好埋個頭。 係啊，有個 係啊，我仲話我使唔使攞塊膠板㗎？係 啊， 係 啊， 係啊，應該係要咁㗎。係 咪有個左右互控㗎？ 唔 係 啊， 左右互控㗎。係啊，係啊，左右互控㗎。啊，嗱，即係兩個合身。 死！ 哇，我接受唔到啊！ 有种捉鱼嘅感觉， 我唔想要呢、這个。呢、这个玩法好核突啊！ 华仔豪仔咧，其实咧， 我宁愿做嗰、那个 系咯，不如玩个推车。 咩推车啊？你讲乜嘢啊？两个男人 手推车 仔啊！ 手推车，手推车啊！ 人肉手推车咁啊！ 你做唔做呢个人肉手推车啊？ 我觉得呢个好似易啲啊！其实咧就系一个企喺度，另外一个咧就系好似做掌上压咁样趴喺度，不过咧只脚就俾对方咧系撑高住，咁然之后跟住就一下落，一下上，一下落，一下上。 咁你做边个啊？你做嗰个车定系做嗰个车夫啊？ 我做车， 你做车系咪好啦？ 好难形容我点样边个做车啊？嗱，而家真彭仔系做车嘅，喂，咦，佢要瞓低噶，哇，你成张自己身我。嗱，而家彭仔咧就系咧瞓低咗咧， 我要做咩啊？我要 你喺度，系咪要行噶？我想问，我做掌上压，佢而家咧彭仔就真。张志豪咧就抬住阿彭仔嗰只双脚，而咧彭仔咧就趴咗喺地下咧。 我做啦， 我想话人系做紧人肉呢个掌上噶。喂，呢、這个 OK， 我想话阿彭仔，你可以咧伸只脚咧，你就打咗佢要害。 好重啊！佢好重啊！原来你细细粒好多肌肉，好厚肉啊！真系好重啊！我真系跛咁滞，腰都断啦，好重啊！原来 唔系因为其实咧，原来咧你咁玩法咧，高嗰个做趴喺度嗰个， 矮翻转啊， 矮嗰个做撑嗰只脚，啱啱啱想讲，应该要调翻转，系啊，真系可以啊！嗱，曾祖咧而家就趴咗喺个地下度掌上压咁嘅形式咧，而家好彭仔咧就帮佢两只脚咧做。哇，好劲啊！我见到佢好，喂，好似有咩好容易啲啊？系咪啊？ 好易 咁喎！系啊，因为佢脚长同埋脚幼啊嘛。嗱，我相信咧， 呢个镜头要， 哎，咦，好啊，做得好好啊！ 睇到啊， 系啊，张志豪咧就系好积极咁着到一个掌上压啦，而彭仔咧撑住佢双脚嘅，系讲下感受，讲下感受。两位男士 踩到我条裤都污糟， 讲下感受，讲下感受。我相信。周志豪，你头先系咪系相对地容易啲啊？觉得佢阿程真鹏称唔称都喺你个 职业安全健康提提你， 系 咯，做运动要小心， 热 身运动免扭亲， 系啊，要做啊，热身运动啊， 系啊， 系嘛，头先咁抽都好辛苦啊。 你嚟啊！你試下 OK 啊 ，OK 啊， 講就無謂啦。 係啦，我就覺得係咯。 咁頭先個合掌嗰個咧，唔再做啦。 合掌嗰、那個其實頭先都 OK 啦， 做咗示範咗噶啦。 我只係即係挨下挨下咁就 挨下挨下啫嘛。佢真係有一個咧，你個 iPhone 咩而家就佢有一個咧，其實佢有一個真係兩個做掌上壓嘅時候咧，好似就合得好埋嘅兩個人。 哇！原來兩個人一起做的體操咧，都真係唔容易啊嚇！ 唔係，我都係建議大家咧， 係 最好都係情侶做呢、這個真係 perfect。 係啊！ 哇！我哋同事揾到陳玉蓮姐姐， 係啊， 當年扮姑姑嘅嗰張 相，有翼毛係咪？ 望下望下， 係啦、啊，我都話記得啊，係啊， 嚇、 啊，真係。 冇呢啲冇花冇假啫， 其实啱噶，嗰、那个年代点会冇，点会剃咗嘅咧？ 出汗未咧？我想问下两位。 出紧啦， 出紧系嘛，系、 okay、 嘛、 啊， 所以喺屋企都可以。 好暖身啊！ 所以喺屋企都可以玩下呢个活动 系 咪？ 系，不过最紧要做好热身，同埋咧，真系唔好夹硬嚟啦。 我想问下，记唔记得上次我教过大家点样用拍手掌令到自己身体可以暖啊？ 你唔使做啦，做呢个已经暖晒啦。同埋咧，我强烈建议大家咧，如果你屋企做咧，你唔好戴呢顶咁嘅帽啊！我相信咧，你焗住佢三花聚顶咁样。 咧， 天靈蓋出唔到汗啊！真係，同埋呢一個運動咧，即係有啲難度嘅，特別係咧嗰啲即係抬腳嗰、那個， 其實係啊， 手推車咧，你真係唔好諗住話。阿爸，我同你做啊！即系长者真系有啲难，有啲难。 因为如果个后面个帮我抬脚嗰个咧，即系抬得唔稳咧，前面嗰个有助力咧，分咗断手啊！ 我哋不如访问桂花田啦。 系 嚟紧咧，如果你要同阿华咧喺屋企做呢三组动作咧，你会选择做边一 set 咧？ 我会玩合掌嗰、那个。 合掌嗰、那个点解 咧？合掌嗰个合下，跟住佢就揽住我。 个麦突然间好重啊！ 推开你啊嘛， 跌咗落嚟，跌咗落嚟，真系 推开你咋嘛？ 你觉得你绝对做唔到边个动作咧？ 我绝对做唔到推车嗰个动作， 因为冇咁大嘅手推车啦。 手推车 系啊， 断晒 嘅。我哋喺度咧，同各位咧睇住我哋呢个 Facebook Live 丰收生活小确幸嘅朋友咧，嗱，我哋都系介绍紧一啲好健康嘅运动啊，希望你努力啲，拜拜。 拜拜。情场里比赛。犹如世界。 着，但我心不会灰。 过程中，候选人可以向社会交代管治期望、政策方向。林郑月娥强调，回归以来，中央政府都非常有诚意在香港推动选举。佢又提到，从字面上理解，协商产生行政长官不违反基本法，但系要修改基本法附件一，要有严谨的程序去做。政府建議改變海洋公園營運模式，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相信免費開放山下園區之後，加上碼頭連接至大樹灣會更有彈性，可以有更多選擇。被問到長遠能否自負盈虧，邱騰華說，海洋公園有43年歷史，之前在擴建園區時有較重的債務，撇除向政府借貸36亿，仍要償還17亿的利息。如果可以免除政府的債務利息，就可以輕身上路。他說，基於海洋公園以往每年有200万名本地遊客，相信可以自負盈虧。市民亦普遍贊同多做教育保育的部分。當局未來連續4年，每年都會撥款2亿8千万專款，專用去做這方面的工作。天氣方面，覆蓋南海北部的雲帶正逐漸靠近華南沿岸。本港下午和今晚天晴乾燥，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吹清勁偏東風，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 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日间和暖，下周初早晚清凉。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756点，升893点，成交金额15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54点，跌1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64.5，升7.5；小米集团31.75，升1.85。美团344.8，升19.8；港交所系512元，升30元；阿里巴巴247.6，升5.6；中移动50.35，升1.15；中芯国际30.35，升1；保利协鑫能源1.89，升1.9。盈富基金29.96，升9.6；明源云50.95，跌2.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548，瑞士法郎8.706，欧元5.982，加元6.095，新西兰元5.535，欧元是9.379，每百日元对港元7.4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679。日经平均指数报28657点，升415点。港金現價報16,990元，升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6.85美元，賣出1,837.6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荔枝角道有水管急收，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发祥街的中快线封闭，驾驶人士不能够由发祥街左转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大老山公路石门马鞍山。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十大中文金曲奖， 一人之境，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 作曲作词主唱林家谦， 沉默看星，期待日光牵领。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网上重温 RTHK.HK。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小花田啊，你过嚟睇下。 睇咩啊，曾志豪？ 你带我 B B 几可爱，佢挨屋企个窗口度影相啊，加埋个海景，几有气势啊！ 喂喂。 喂，你只窗武装窗花 ，B B 会随时跌落街噶。 哎呀，系噃，而家有 B B 喺度，屋企每个角落咧都要重新检查过先得啦。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丰 show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丰 show 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婴幼儿家居安全。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 show 快活人。好啦，熱鬧過後咧，我哋要心平氣和啦，因為 係啊，我哋要睇翻小朋友。 係啊，我哋睇翻小朋友嘅家居安全啦。呢、這個風 show baby 要 safety 咧，我哋每個禮拜都會訪問一啲嘉賓咧，同我哋介紹下兒童嘅安全嘅。今日呢位係 係啊，今日題目係講緊家居安全措施嘅廚房啊。咁我哋嘉賓咧有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副教授葉柏強醫生嘅，你好， Hello, 葉 醫 生。 Hello， 葉醫生。你好啊，叶医生，系喂 ，hello， 叶、 哦、 医生 ，OK， 叶医生，系啊，咦，我哋所以上次都有呢种咁嘅机件故障噶，我哋不如揾同事帮我哋再研究一下， 好啊， 我哋试下而家呢位医生会唔会仲喺度啊啦 ，hello， 系咪得啊？系咯，我哋上次都系咁噶，我哋不如揾同事好好研究一下啦。 系、 嗯、啦， 咁其实我哋咧喺啊十一点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啊同阿 Lu 啦、阿摄啦，咁啊仲有我同浩仔咧都有一个啊叫做啊《丰 show baby 要 safety》嘅个短剧啦，里面嘅内容咧都系讲及咧即系一啲屋企里面 好啦，我哋睇 下 医生喺 边 度先吓。好啦 ，Hello， 医生，喂，都系打唔到，不如咁啊，我哋叫同事打咧，我哋另外嗰个电话啦，我哋用嗰个咧 A 嗰个电话睇下会唔会剔到我哋嘅线路入嚟啊嗱。 OK， 所以我哋除咗要照顾咧家居安全咧，直播室嘅线路安全咧都好重要噶吓。 哦，系啊，因为其实因为都需要去播出街。 系啊，嗱，但系你话咧今日咧我哋系同厨房有关咧，呢、這个非常紧要啊，因为咧每个人都要即系睇住细路仔啊，厨房风险好大噶吓。Hello。系听唔 到啊 ？Hello， 系听到啦，叶医生系咪啊？ 系我一路都听到你哋讲嘢嘅。 系啊，头先我哋听唔到啊，我哋搞掂咗啦，终于都系 啊 系啊，好啊，我哋 叶医生 系啦，我哋再介绍一次就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咧叶柏强医生噶，你好你好， 多谢你啊曾志豪，多谢桂花田， 唔客气，我多谢你真啊，系啊，我哋关于咧即系小朋友咧喺屋企啊，即系屋企其实咧都虽然话屋企系好温暖， 好安全， 系啊安全，但系其实咧仲有啲地方咧系有啲危险嘅， 系啊 系啦， 特别 系厨 房 系啦， 如果整体嚟计咧，厨房咧最容易会为小朋友咧带嚟啲咩危险咧？ 系噶，你哋今次嗰个关注点好重要啊！因为特别啱啱今年咧新冠肺炎感染咧、 嗯， 小朋友就停课喺屋企嘅时间非常多。 系 咁咧，就仲有大家知道，其实今年我哋喺屋企煮食嘅时间多咗好多。 系啊， 咁有好多好少煮食嘅爸爸妈妈突然间伸手都落厨， 冇错。 咁所以咧就因为我哋都关注嘅，因为咧以往咧不嬲厨房咧，我哋知道喺屋企入边咧系比较容易受伤，同埋对小朋友嚟讲咧系比较高危嘅地方。嗱、 嗯， 厨房入边咧，我哋有好多煮食炉具啦，有需要储存好多唔同嘅食材啦。咁更加重要嘅，可能甚至会储存咗一啲嘅清洁用品啊，同埋有机会生火嘅工具啊。咁如果小朋友特别比较细嘅小朋友咧，太过随便或者唔小心出入厨房嘅话咧，好容易就会辣亲啊、电亲啊，又或者俾啲比较尖锐嘅嘢戒亲啊。 系，但有时啲小朋友咧，佢实在太好奇咧，对于厨房嘅嘢咧。我想问一下，有冇一个所谓年龄划分咧？即系话嗱，几 多 岁咧 入厨房啦， 就可以喺父母陪同之下入厨房。几多岁咧就尽量点都唔好俾佢掂啦。 因为咧，而家好多家长好似阿医生话斋咧，多咗几煮嘢食咧，咁佢亦都希望可以亲子下。 系咯， 所以成日拉啲小朋友，喂，一齐你帮我发蛋，我就喺度切嘢。 系啦，你哋建议系点啊？ 而家多咗好多亲子厨神添。 系 啊，冇错。 嗱，我哋个睇法咧，太过细嘅小朋友咧，嗱，起码我哋讲紧咧，如果系讲紧幼稚园或者之前嘅小朋友咧。 嗯， 就絕對唔應該俾佢哋自己單獨入廚房。 啊，當然啦。 咁再簡單嗰個講法，如果五歲前小朋友咧，我哋建議就盡量等佢唔好有一個習慣自己走入廚房。 好。 咁如果比較細小朋友，我哋最擔心嘅，即係可能講緊一兩歲啱啱開始爬同埋學行嘅小朋友咧、 嗯， 我哋就要用啲方法，譬如咧用翻一個安全嘅閘，即係你知喺百貨公司可以買到啲。 係啊係啊，嗰、那個 一定家居必要嘅呢、這個。 咁即係太細小朋友出入廚房咧，就容易受傷嘅機會好高嘅。 冇錯，不過咧嗰、那個欄咧，我都發覺咧，當佢越嚟越大咧，佢會自己拆鬼咗佢㗎。嗰陣時我 同埋佢自己識得開啦，因為 你知你去到四五歲小朋友咧，其實佢已經有能力可以自己搞得掂。 會啊會啊，我得嗰個咧，好似係我唔知三歲定四歲咧，我仔啊，佢已經無端有一日咧喺我後邊出現咗，佢拆開咗個欄喎。好快手！ 而家啲三岁小朋友咧，自己识上网去 search， 好聪明啊，系啊， 放埋金， 佢 点俾埋俾埋钱添？ 但系咧，阿医生，我见到有啲数字咧，成日都要提醒家长，即系话，譬如九岁以下婴幼儿，即系小朋友啦，嗰、那个受伤嘅程度都要20%啦，一至三岁小朋友咧，仲更加多添啊！ 烫伤啊，佢特 别 集中喺即系辣亲嗰啲地方， 即系7成7都系烫伤，呢个数字其实都好紧要啊！嗬， 你阿郭沙田，你哋可能 call 嗰个咧就系、是、 台湾嘅， 我哋地区入边冇错啦。台灣我哋有做過啲類近嘅數據啦，但係其實香港我哋有本土數據嘅。 哦，係 啊，我哋其實喺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就之前就幫衛生署咧一路有追蹤緊香港我哋啲小朋友嘅受傷數據。其實咧就大家要留意咧，其實兒童受傷包括埋家居受傷咧，係整體兒童死亡率。就主要嘅其中一個第一原因嚟嘅，我哋嘅小朋友其實最主要有生命危險就唔係純粹因為疾病，好多時候因為意外受傷。 哎呀， 哇！如果分類嘅話咧，即係我屋企個廚房真係所謂危機四伏啦，但可能佢都有分即係輕中重咧嗰個危險性嘅。咁有冇一個咁樣嘅劃分咧？即係廚房裏邊最大陷阱喺邊度？ 有啊，嗱你諗下咧，其實一個廚房入邊咧就multi-potent 嘅，有好多功能嘅。 係 嗱，當然我哋會生火煮食，有機會咧小朋友如果入廚房嘅時候咧。真係唔小心煲緊滾水，佢自己去可能搞嗰啲嘅電掣啊，扯到嗰啲滾水咧，已經會燙親啦。 冇錯， 同時間當然亦都有機會火燭會燒到小朋友。 嗯， 更加重要嘅咧，其實廚房仲有好多嘢我哋冇留意嘅，譬如屋企好多香港人比較細咧，係會用廚房嘅窗去天井嗰度晾衫嘅。 咁 有其實係好多家人嘅廚房其實佢唔鎖窗嘅，因為佢因為方便晾衫。但係小朋友其實如果你廚房入邊有機會俾佢爬得高嘅話咧，其實晾衫嗰個窗。已經可以跌出街嘅啦，我哋都見過類似嘅個案。 係，我咧就知道好多人廚房咧，即係起碼我屋企都係嘅，下面塞埋個洗衣機。係。咁咧嗰個洗衣機我發覺咧，一站式嗰個洗衣機咧，特別我而家用嗰啲大眼仔咧，佢、高度啱啱好啊！有幾次咧，我僆仔佢直接爬咗入去咧，雖然就冇開到嘅，佢係自己喺裏邊撩下撩下，我望住嘅時候，我都個心怯咗怯，哇！你突然間去咗嗰度嘅咯喎。 危險㗎！嗱，我提一提大家啦，就當然咧，就第一，本來你有嗰啲滾筒式嘅洗衣機咧，如果小朋友有機會可以爬到落去。或者匿埋到落去玩捉伊恩，要小心。第一咧就如果屋企真係冇人嘅時候咧，你要揾個方法最好就唔好俾入廚房啦。真係唔得嘅話咧，你掹咗個電插蘇佢，唔好俾佢中間有風險。 如果 你咁啱得咁巧，下次即係見到個小朋友真係跌咗入個洗衣機嗰度咧，第一樣應該做嘅嘢咧係掹咗個插蘇佢，咁就 make sure 唔好有機會會 嗨到啲掣就弊家伙咯，嗬。 好容易㗎，因為你喺廚房入邊嗰啲爐具咧，其實三歲嘅小朋友咧已經可以攤得著啲火㗎啦。所以咧，其實我哋要啲安全措施，譬如我哋有啲爐具嗰啲嘅爐具掣嘅冚咧，冚咗耐之後咧，就令到小朋友冇咁容易。 哦，係啊，係啊，係。啊啱啊！特別係咧，我見到有啲咧好實際嘅，譬如佢話咧，你擠嗰啲煲煲撐撐咧，究竟係嗰好似風水咁啊？你嗰個病啊，擺出邊啦，擺入邊啦，擺左邊定擺右邊咧？即係原來你哋喺嗰個叫做醫學安全上面都有講究係咪？ 係啊，你如果有嗰啲爐具嗰啲病咧，即係腸病嗰啲咧，就一定要向入邊嘅。你向入邊咧，因為小朋友隻手唔夠長， 啱， 佢會無端撩低咗佢嘅機會就細好多咯。一般我哋煮嘢咧，為咗貪方便咧，就會向咗外邊。咁一個兩三歲小朋友啱啱身高咧就會拉到個病，咁佢一反落嚟咧就會焫親小朋友噶啦。 其實真係啊，尤其是嗰啲即係有熱湯啱啱煲完嘅水啊。汤啊，嗰啲淋亲、焯亲咧，系真系好危险。因为佢矮嘅，兜头淋咧，由头即系嗰个面咧，好容易就会俾啲滚水啊整亲啦。呢个意外都好严重啊！ 我哋有好多实际经验嘅，我哋医院入边咧，其实都处理过好几个咧，就因为喺厨房入边拉嗰啲嘅煲紧嘅滚水嘅煲水瓶，直情就焯到小朋友跟住咧要植皮啊！因为当个身体嗰个皮肤损伤严重，同埋个面积大咧，我哋就要帮佢植皮。当然植皮之后，亦 都有疤痕啦，嗰啲全部系好可惜，亦都可以避免嘅意外。 系医生啊，喺你哋接触个案里边咧，会唔会有一啲零零舍舍咧？你会觉得咧，佢嗰个意外嘅成因啊，或者各样嘢都比较即系特殊啲咧，都值得同我哋。 即系意思话咁都可以发生嘅， 系啦，或者你觉得都几警世嘅，有冇一啲咁嘅个案啊？ 系啊，嗱，有两类咧都系要小心嘅、啊。一类咧就系俾好热嘅滚水淋亲啦。因为咧就而家屋企咧，因为一般可能都系摊方便咧，同埋煮食上面咧啲滚水比较热一啲咧，其实就煮嘢方便嘅。但系我哋建议咧就尽量。如果有年幼小朋友屋企咧，嗰啲滾水咧，儘量咧 set 到個温度會比較低一啲，同埋咧就要攤翻凍佢，唔好 keep 喺太熱好長時間。 Okay. 因為我哋試過咧，就以前有啲屋企有你知而家類似新冠肺炎感染嘅階段咧，其實屋企有好多小朋友噶。 係、 嗯，如果我哋試過一個階段咧，就其實個大哥哥咧都已經八九歲噶啦、 嗯， 可以控制到噶，佢自己諗住用滾水淥杯面，但係咧佢就唔知道有個兩歲嘅細佬喺側邊咧就扯佢，於、 嗯、 是，一扯低咗個杯面咧，就成個杯面啲滾水淥咗落個小朋友 Oh no！ 系啊，咁最后嗰个小朋友就当然送咗入我哋医院，就最后仲要去皮肤科嗰度植皮啊。 呢个好无辜啊！ 系啊， 系噶，同埋危险噶。小朋友，如果你辣亲嗰个面积大咧，佢有机会影响呼吸，甚至有生命危险。 即系，就因为佢矮细啊，嗬，所以佢永远都系即系个头仔个面容咧系最 容易掂到啊嘛。 系啊， 咁如果有啲家长咧，嗰啲家庭啊，佢话我而家唔用无火噶啦，我用电脑噶啦，咁样其实有冇任何？好處咧，定係都一樣咁危險？ 嗱，電腦咧就第一你要留意個電掣，因為咧就好多時候我哋嗰個電掣嗰個插頭咧，香港嘅一般家庭咧係冇安全措施嘅。 係 細嘅小朋友咧，佢係好中意將啲手指咧，特別係濕咗嘅手指咧，就伸入電掣入邊。 係 咁，佢哋會觸電嘅、 嗯。 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其實應需要有一啲嘅安全冚咧，係插住咗嗰啲電掣。 有啊！係 細嘅小朋友就需要㗎啦。 係 去到小學就可能會好啲啦。 係啊。 咁但係同時間咧，另外就算係電腦都好啦，大家知道電腦煲熱咗嘅嘢咧，一樣都係會燙手嘅，咁所以要小心。特別咧就年幼嘅 BB 啊，我哋都見過有啲意外咧，因為可能爸爸都係新手咧、 嗯， 就煲滾咗啲滾水去沖奶嘅時候咧，就唔記得咗測試個温度， 於 是用啲好滾嘅滾水咧就煲咗啲沖咗啲好熱嘅奶。 大件事啊 ！BB 一食咧就直情 呢、這個你聽到都痛啊！ 係啊， 你直情好似即係吞滾油咁樣大件事。 係啊，呢、 啊 啊啊這個做法當然就一定要將啲奶滴落自己個手同埋皮膚。 記得嗰、那個。步骤咯， 系啊，好彩啫！我咁失魂咧，我都从来未试过咧，即系冲到啲太热嘅，因为我老婆会把关啊嘛，佢成日都会发环转头啊，唔得，太热啦咁样。喂，如果医生最尾咧，真系万一大家临时发生咗呢啲意外咧，有冇一啲即系即时系咪一定要每一次都送医院咧？定系有冇啲当下可以 先行即系处理嘅嘢？ 处理嘅嘢 咧，其实咧就屋企嗰个家居意外咧，嗰个急救嘅常识咧，其实个个父母都一定要识噶啦。 嗱， 譬如好似头先我讲过咧，真系屋企入边就唔好彩，因为洗衣机嗰一类嘅意外咧。第一時間當然就掹走個插頭佢啦。第二嗰個基本嘅原則咧，如果係有火燭或者係有好熱嘅滾水咧，係傷害到小朋友嘅話咧，第一時間咧就先將小朋友咧就移去一個比較安全嘅地方。譬如真係著咗火嘅，就先帶走咗小朋友先，然後先走去救火。咁如果係滾水辣到小朋友嘅話咧，我哋一般嘅意見咧就係先用一啲安全同埋乾淨嘅凍水幫小朋友去沖洗佢嗰個傷口。咁沖洗完之後咧，就要用啲乾淨嘅紗布包裹。然後就盡快帶佢睇醫生。 同埋嗰個沖洗咧，我有上網都見過嗰啲講法咧，係沖好耐嘅，即係佢唔係話咧攞 一陣就算 啦，求其沖一分鐘就算數咧。原來 我哋個原因咧就係幫佢降温， 係 所以咧你唔好用冰水，因為冰水會辣到皮膚嘅， 係 用一般嘅水喉嘅凍水研究沖到佢咧，希望盡量令佢紅腫嘅地方咧有啲降温嘅效果，然後先至包裹佢。 如果真係沖完之後咧，發現話佢都仲係熱辣辣咧，真係唔好等啦，都要睇醫生。因為 我建議咧，如果你覺得都係辣得犀利嘅話咧。最好都是帶去醫生那裡看一看先、 當然 了， 就是雖然現在有新冠肺炎，但是一般診所我們的預防措施都很安全。 明白了，好，我們今天多謝葉柏強醫生跟我們講解廚房的安全情況。 是，好，謝謝， 謝謝， 好，謝謝葉柏強醫生，拜拜。 唔使 lonely 嘅，有我哋喺度，有 Delta T 啊，成呢一个杨雅瑜啊，直播室咧有桂花莲曾志豪啦，仲有程振鹏嘅， 系鹏仔翻嚟啦，系咪啊？ 鹏仔系啦，程振鹏 ，hello，hello， 系啦，程振鹏又唔见咗，程振鹏咧，系程振鹏唔喺度，系咪啊 ？CVB 未有声， 唔紧要， 系啦，我哋再打个电话嚟，再打个电话入嚟吓。 好啦，我同阿豪仔倾住先吓。 OK，OK， 嗱，即系咧。有养个衰仔乖仔啦，所以我都系咁问啦。 又问咩嘢？ 你会俾衫佢着噶嘛？ 会。 你有冇见到佢啊？就咁俾件普通衫佢着咧，佢都系跌跌跌。 会噶会噶，真系会震噶。讲咗好多次噶啦，佢有啲系单层皮毛嘅狗咧，你喺冬天佢就适应唔到噶。 咁但系你有加衫俾佢噶嘛？ 有啊有啊。 你加衫俾佢，佢都系唔够暖、啊 哦。如果你真系唔够暖嘅，你咪会咩咯？ 哦系啊。Hello， 系 啦。翻嚟啦，系咪啊？ 系 喺度啦， 喺度 啦，喺度啦。 我哋讲紧咧加衫俾狗。狗仔啊，咁有时咧嗰啲衫咧，即系话就算着咗，佢哋 都 未必 够暖。 有啲咩 啊嘛，着咗衫都唔暖。 咁如果你就系俾件背心去着， 但系咪话狗仔其实动物唔需要着衫？ 唔系、 啊，有啲单层皮毛咧，佢适应唔到太冻嘅天气。 系啊，嗱、啊，咁咧而家咧即系有样物料咧，其实咧大家有冇谂过可以俾啲咩俾啲嘢咧？咁样去俾佢着呢件衫咧？ 发热暖包。 嗱近啦， 吓、啊、真系， 唔系近啫，我意思系 再加啲芥辣就变热狗噶咯， 系啊，唔得咁样噶， 系咪啊？ 平时 系 我拎啲壶翻嚟，我用啲咩袋嚟载住啊？ 胶袋 啊，你用嗰啲保 哦，有石子嗰啲， 系啊系啊， 但我个壶都系冻噶。 喂，你一样问题啦，喂，今日咧， 你个壶暖噶嘛？你梗系冇事啦。 点喺我身上 啊？系啊系啊，你附加真系啊。 哦，讲到出口啦，而家唔饮啊，先走啊。 嗱，美国咧一间咧宠物嘅宠物服装公司咧，佢就喺度谂啊，喂，其实嗰啲平时嗰啲冷衫啊，嗰啲毛宝衫咧，可能未必够暖啊，未必够保暖啊，不如佢哋真系咧，索性攞咗一啲保温袋里边嗰个物质咧，嚟同佢做咗件银色。 Okay 啊、哇，你唔知咧，真系以为佢闪闪明星狗咁，因为佢银色噶嘛。 系、 啊。咁佢我嚟同佢做咗件护寒衫咧，佢话只狗装糖咧，佢真系觉得好温暖、 啊。直情好似嗰啲银壶咁样啊。 保温狗啊，咁 样、啊。保温壶啊，真系啊。咁啊，不妨咧可以俾你个狗。仔试下保一保暖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股显著做好。接连突破多个关键位，恒生指数升幅一度扩大至近千点，升穿29,800点水平，创超过一年半新高。恒指高见29,848点，升986点，中午报29,746点，升883点，升幅大约3.1%。半日主板成交额多达1620亿，而恒指对上一个高位已经是2019年5月初的30,081点。多只蓝筹股创新高，包括港交所、腾讯、美团、信宇、友邦、安踏等。 52隻藍籌股只有吉利下跌，半日跌近1%。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政府將加大力度做新型冠狀病毒的檢測工作，在油麻地佐敦小區部分大廈環境較差或者屬於三無大廈，當局會劃出核心小區，每座大廈的居民都要接受強制檢測，不用等到出現一宗確診個案才要強制檢測。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另一項加強措施是，如果污水監察結果對病毒呈陽性，即使大廈沒有確診個案都要強制檢測。當局亦會在深水埗劃出檢疫小區，稍後會公布詳情。至於會否要求整個油尖旺區都需要強制檢測，林鄭月娥承認越多檢測有利識別感染個案，但過程要考慮現實的實施能力。雖然化驗所每日可以做10萬個檢測，但檢測需要專業人士採樣。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由於現時本港疫情狀況，大家要有心理準備，星期四凌晨到期的社交距離措施需要延長，當局今日將公布詳情。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又提到，早前當局宣布取消花市，由於考慮到同樣不能完全一刀切作出安排，同埋可能會令其他賣花的地方出現人流，造成風險，因此今年花市有最新安排，當局稍後約見花農之後會再作公布。佢又指，由於涉及大量公帑，本港目前難以實行某種形式的失業援助金計劃，但已經有多種方法支援失業及就業不足人士，他正和勞工及福利局研究是否可以降低申領在職家庭津貼的門檻，令工時不長的散工亦可以受惠。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發表文章，表示政府上月向立法會提交修例，強化免遣返聲請措施，希望修例盡快獲通過，讓政府更有效處理困擾多年的免遣返聲請問題。李家超在文中說，修例將有助防止聲請人的拖延手段死灰復燃，有助加快審核工作，更針對遣送、羈留、源頭堵截和執法等各方面的改善措施，提供更清晰的法律基礎。他又說，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是現行唯一有關羈留設施，可以容納最多500人。現時暫停運作的大潭峽懲教所將會用作新的羈留設施，翻新工程已經完成，很快可以開始使用，可以提供160個羈留額。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日间和暖，下周初早晚清凉。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746点，升883点，成交金额16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6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54点，跌114点。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小米集團31.7升0.8，騰訊664.5升7.5，美團344.6升19.6，港交所511元升29元，阿里巴巴247.6升5.6，中移動50.45升1.25，中芯國際30.3升1.05，保利協鑫能源1.89升1.9。盈富基金29.96升9.6，明元運51元跌2.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 港元7.753，日元103.99，瑞士法郎0.891，加元1.273，人民币6.487，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21，欧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3。日经平均指数报28,645点，升403点。港金现价报16,99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24美元，卖出1,838.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条龙式服务。Eric Kwok 好嘢。 我不如一个人，我卑微像一片尘，污染人，毁了人，糟蹋人，似野人痛恨。我不如一个人，怎样能大方见人，讲性情，讲见闻，讲个人低一等。 呢位新人咧参加过好多歌唱比赛嘅，其中遇上选秀比赛中嘅评判 Eric Kwok， 对方唔单止俾咗好多鼓励同埋意见佢，更加引荐佢加入而家嘅唱片公司，简直系一条龙式送佢入乐坛啊！ 我不如一个人。 唔止咁，呢位伯乐仲系佢今次嘅作曲监制。填词另外有林若玲，编曲张子坚。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有今年嘅新人 Mike 曾比特，我不如。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啊，第三个钟头最尾半小时，放工前你可以听埋呢个风骚快活人。 放工前 系啊，我哋放工前，你放 lunch 之前系啦，系啦，冇错。 嗱，讲下天气先吓，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0%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啊，电话里面咧有程振鹏。 系啊，喂，我谂住咧分享一个咧，我琴日嘅一个咧，即系生活嘅经历咧，就可以同咧大家啲爸爸妈妈咧，即系打个招呼，打下气咁解嘅。咁啊，话说咁样嘅，琴日我老婆咧就罢工啊，佢同我讲咧， 你唔可以用罢工呢两个字， 佢自己写噶，佢自己写噶， 佢系要休业一天啊。 系啊，佢同我讲话我要罢工啊，咁样佢话你要翻嚟帮手凑仔咁样，咁于是乎咧我就做呢个火速救兵咧，我就翻咗去啦，就照顾一整天啦。嗱，可能你会话啦，你系咪平时唔凑仔咁样？ 系咯， 我唔系嘅， 佢系协助啫。 不过咧去到一整天咧就少啲，因为咧可能譬如你哇你做少少嘢啊，咁啊执头执尾咧，你翻到去咧可能已经系4-5点啦。咁你先至咧就當係下半場嚟接手啦。但係琴日咧，我真係早啊，我即刻咧飛翻去咧，2点我已經翻到屋企啦。咁然後開始咧就接手啦。跟住咧，我嘅日程咧，我可以講定俾你聽，我係由2点咧一路冇停過咧，直至就全部人瞓曬覺咧，我諗應該係夜晚11点咁上下啦。係啦，就即係由呢一個咧就晏晝2点一路咧打 都係9个钟头時間啫。 係啦，都係9个钟。哇！9个钟仲唔够多啊？ 都系9个钟头啫，曾志豪，你作为一个 9个钟 爸爸， 你作为一个爸爸，照顾仔两个仔一日嘅时间，就好似好巴闭。 我要加， 仲要冇扬威，仲要喺节目讲。 我要加多个加多个前设，作为一个有翻工嘅爸爸，系咪先？ 要翻工 系啦，我要翻工嘅爸爸，我觉得九个钟 咩做啊？ 都算唔系，都算系咧一种咧体验嚟噶啦，已经。 你未试过咁长时间咩？ 未啊，我都话咯，如果你要做嘢嘅话咧，你可能你翻到已经系四五点，晏昼四五点啊，咁你接半棒啫嘛， 即系接下半场就冇九个钟多咯， 系啊， 如果做一间啫，即系 系啦，你做一间啫嘛。咁我琴日嗰个直情系的士司机里边咧，嗰啲叫做特间啊，或者叫或者顶间啊嗰啲咧，系啦。咁我嘅体会系咩咧？我发觉原来咧，第一真系好鬼攰啦，好攰啦。同埋第二咧，嗰啲叫做前辈们咧，成日有个教诲系咩咧？佢话嗱，最好系咩咧？细路几时瞓，你嘅几时瞓，咁啊最 perfect 嘅，系啦。但系咧呢样嘢， 我就话俾你听啦。当细路瞓嘅时候，你就要做喺趁住佢瞓嘅时候做自己嘢嘛。 你想 系 啦， 有自己嘢噶嘛， 系 咪先？ 系啦，但我琴日咧就做咗呢个测试。我琴日咧终于咧即系千辛万苦咧逼佢哋晏昼瞓觉嘅时候咧，咁咧我就唔好理咁多。我都喺梳化度一齐瞓觉，系啦。于是乎，我发觉咧，喂，呢、這、一个真系 你都瞓咗，咁佢突然间醒咗， 即系亲自同床瞓系咪啊？ 唔系，佢哋翻自己房度瞓啦，我咪自己做厅长咯，瞓住觉先啦，咁样咁啊可以方便随时扎醒啊嘛。哇，呢、這个回魂觉好重要嘅，因为咧，如果你呢、這、一个中间你冇休息过咧，你点应付夜晚嗰场战争咧？ 系啊，仲有下一轮啊嘛。 系啦，同埋咧，我而家发觉 即系其实你冇九个钟头照顾咯，即系 咁佢瞓咗，我做咩啫？ 咁 唔通我喺隔篱望住佢， 你 小心啲啊！你小心啲啊！ 咁即系其 实 你 实际下佢 嘅睡 姿啊， 系啊， 睇下冇风骚 baby 要 save 有啲被窝啊， 阿田阿田系会噶，佢中间咧就会抄阿乐乐张被一揭开佢咧，睇下先， 要 baby 啊， 你要 baby 啊。 细个嗰阵时， 唔系啊，琴日都有啊， 唔系啩？ 系啊，琴日阿乐打俾我，佢话佢好惊睇金融小说，我点解？我一见到梅超风咧，我就谂起嗰个咧九阴白骨爪， 啊， 找佢个头。 你好似喺我屋企生活咁啊！真 唔系，乐乐有我电话，佢已经同我讲咗噶啦。 咁其实实质你嗰段时间瞓咗几多钟咧？ 瞓咗我谂啊个零钟啦。 哦，咁即系 大家都个零钟啦。 咁即系你照顾咗七个钟啫。 系啦，咁然后咧最开心咧就系咧夜晚佢一醒咗嗰觉咧，咁我就要提醒各位家长啦，即系呢个风 show baby 要 safety 先放电篇咧，嗰个放电真系好紧要。 彭姐，你知唔知啊？佢咧头先 带佢去玩， 头先佢形容咧自己系咩啊？当机立断， 当机立断，你知唔知啊？佢醒咗之后咧，我发觉咦，细色唔对，佢哋好似咧就精力旺盛啦， 瞓饱充， 直情系双眼发光啦，满面通红啦， 我已经充满力量 了，系啦，佢已经充满力量啦。呢个时候，我唯一可以做嘅就系即刻好似同阿彭仔咁样做双人合体做早操嘅啫。咁我就话， 咦，夜晚喎， 夜晚嚟噶啦，我话嗱，即刻换衫，我哋即刻出去买饭食。系啦，即系当系买饭食，系买外卖。咁然后咧就乘机咧，我就揾咗个笪地方咧，系可以有一个好宽阔嘅地方俾佢哋咧。嗱，我拣咗最正嘅咯，隔篱就有啲铺头可以等外卖。中间咧就有个咧大嘅你当系嗰啲广场中庭咁样咧，佢就可以 空地啊， 系啦空地，喺商场里边嘅，佢自由奔跑。哇，呢个真系谂到最 perfect 噶啦，真系。谁不知千算万算，佢最艰难嘅地方系咩咧？各位，当你得一个家长。但你有兩個好動，而佢兩個好動嘅程度已經去到奧運選手嗰個階段嘅時候咧，奧運級咧，係啦， 即係九秒九已經唔知去咗邊度啦。 咁咧，我係經常都有咁嘅對白發生嘅。唔該，我需要兩條香腸。等先，喂，細佬去咗邊度？喂，阿哥揾翻細佬翻嚟。哦，唔係兩條香腸再加多兩個 pizza， 咪你等陣先。喂，阿哥你又走咗去邊啊？咁樣，喂，叫翻佢翻嚟啦。 兩條繩， 係啦， 叫佢兩嚿。 係啦，哇！直情咧，我去到最後咧交易嘅時候咧，嗰個店員咧攞住我張信用卡咧，帮我保管咗好耐啊！你攞得翻张信用卡未啊？咁样， 我想问下面后面有冇人排队？ 冇人，冇人， 好 彩， 冇人啫， 好彩 表你嘴 嘅 啫。 系啊，接晒啊，真系。 唔系，我又要表扬下咧，其中一间咧，即系薄饼餐厅嘅店员咧。咁你知而家呢排生意淡薄噶啦嘛？咁啊，所以我哋就几乎成为唯一嘅客人去买外卖啦。 即系佢欢迎你企喺度企咁耐。 唔系，咁咧我一入到去咧，我个细仔咧就喺度发癫啊！佢咧就好想入去餐厅里边玩啊！ 佢见到有地方就想冲入去啊嘛。咁啊而家唔入得噶嘛。 系 咁啊个哥哥咧直接话你唔入得噶，小朋友。 通常咧啲细路咧就系、是、对于陌生人咧佢就会听嘅。 系系系。 老豆阿妈叫咧佢唔听啊。 冇错冇错。 人哋铺头嗰个一喝佢应该会即刻。 嗱佢冇喝佢嘅。佢净系话小朋友系啦，小朋友 人哋啊。 系啦，你唔入得去嘅咁样。咁跟住咧佢就即刻扁嘴啦。咁佢扁嘴嘅时候咧，我冇谂过哥哥咧竟然有此一着。佢就话 冚佢啊？ 唔系啊，佢就冚佢，我就唔会咁激动啦，我就唔会咁唔激动啦，咁样。佢就话嗱嗱嗱，唔好喊，唔好喊，唔好喊。哥哥扭个气球俾你睇下。 吓？点解佢哥哥即时有个气球嘅？ 系啊，我怀疑咧，佢哋可能平时铺头咧都 有 呢啲。系啊，喂，佢仲要系嗰间薄饼店，即系其实系连锁嗰间咧。 哦， 系啦，嗰个哥哥系。个 staff 系咪啊？你 是个 staff 啊？ 系啊， 你 个 细仔 系 啊？ 唔系，系店员哥哥，系 店 员哥哥嚟嘅。 我以为你个大仔攞个波， 系啦，唔系我佢有咁生性，真系老人安慰啦，真系。 我知道佢讲紧店员里面嗰个哥哥唔准入去。 个店员哥哥咧几咁好人士咧，佢突然间咧扭咗个气球，跟住咧就系嗰啲气球呜呜狗，然后就送俾佢咁样咧。 即时 啊，好快手啊，佢真系。嗰、那个波波前前前咁，你就攞咗俾佢啦。 我想话咧，做间薄饼店里面嘅员工咧，都要多才多艺啊！ 好犀利，好犀利，好犀利，系啊！咁啊，然后我就 咁就可以 KO 咗你阿仔可诶细仔。 如果系薄饼店嘅姐姐，可能就话我跳拍舞俾你睇啊！ 咁就爸爸好开心啦， 系啦，即系爸爸唔愿走啦，跟住 唔系到爸爸扭计啊！我又跳入去， 扁 嘴，扁嘴， 系啦， 我又到我扁嘴啦，咁样真系咁诶一路咁样玩到夜晚咧，我真系疲累啊！真系感到疲累啊！即系 你自己啊， 系啊，因为你原来你又紧张啦，你又要捉住佢啦，已经算好啦。即系你觉得嗰笪地方安全咧，纯粹系你唔知佢走咗去边个位啫。即系你唔喺条街度啊嘛，咁你喺度望嚟望去之后咧，系喝嚟喝去嘅。 想问下，全日咁多个钟头，你阿仔有冇跌亲啊、扑亲啊、冚伤啊嗰啲咁嘅嘢咧？ 咁呢啲好正常啫， 冇乜所谓 嘅，系喂，好正常咯。而家 老哥嘅跌下先大噶啦。 系呢个我又觉得冇乜问题喎。 即系你冇话俾有冇话俾有边啲听嘅？ 跌针啊， 伤嘅啫， 唔系就系咯，又未去到咁夸张嘅，咁所以我觉得OK 嘅。 哦，即系话你爸爸一天与仔女一齐相处。 仔啫， 仔啊，系啊，两个仔啫， 唔知有冇你噶啦？ 系啊，咁但系，你又好开心 啊， 系咯， 我一个仔一个女， 系啊，咁啊，所以我嘅体会就系所以啲妈妈咧，或者你话全职家长咧，边一个都系噶，好辛苦，果然系， 所以咧， 系啊， 老婆喺屋企咧做家庭主妇，唔该个老公，我知你翻工都辛苦啊，但系问题系嗰个身心灵啊，其实老婆可能仲辛苦过你嘅， 系啊， 而家咧啲岗位都可能唔同噶啦，就算系男士咧做奶爸咧照顾细佬哥咧，个妈妈个老婆喺出边 做 一份工咧，其实一样嘅啫， 系啊， 其实大家喺个家庭岗位入面都辛苦嘅， 系啊， 所以大家要互相去支持， 冇错， 鼓励，唔好又怨， 唔好埋怨啊，今日唔经唔觉咧，原来都系小弟咧结婚去到十一周年嘅日子 啊， 冇错，所以咧 今日系正日啊， 今日正日啊，我就乘机咧就想话俾老婆听，琴日真系好辛苦啊，我 feel 到啦， 要点唱啊，曾生 系啊，曾生都要点唱啊，唔系我哋会咁样嘅，我哋唔好净系点俾自己听，点俾咧普天之下咧，普天之下咪真系咧，你要照顾小朋友嘅，不论你系爸爸定系妈妈，你哋都辛苦啦。 神那可分胜负？若见女人泪眼模糊，男人都感到痛苦，含辛茹苦，但别不分爱护，恨有归宿，只求得到照顾。浮光掠影，时间里唱未。难逃你冷笑一声，强悍到吓走意志。做女人极难难浪，也会成为罪证。这应该讲中了我们女人心声。情仍是你终生抱负，但要记得别太在乎。如果跟他怕吃苦，宁愿辜负，想劝你半边。 你满，仍然渴望男士爱护。情其实哪可分胜负？若见女人泪眼模糊，男人都感到痛苦，含辛茹苦，但必不分爱护。恨有归宿，只求得到照顾。就算一地情泪怕发碎无人认领，假使你要至性至情无谓怨你。情仍是你终生抱负，但要记得别太在乎。如果跟他怕吃苦，宁愿孤苦，想劝你半边天多美满，仍然渴望男士爱护。情其实哪可分胜负？若见女人泪眼模糊，男人都感到痛苦，含辛茹苦，但必不分爱护。恨有归宿，只求得到照顾。即使不怕苦，别为了狠心者太在乎，迟早也要后顾。 合唱版啊，女人之苦，许志安加埋梅艳芳啊吓。 喂，仲有少少时间啊，大家分享一件事啊。 好啊。 而家我哋多数咧就如果除非你自己煮啦，如果唔系就要买外卖啦。咁有阵时都会 order 啲外卖噶嘛，系咪？咁啊我哋系 order 外卖，即系人哋送嘢过嚟啦。咁啊，通常你打开门，咁然之后跟住你会见到嗰个嘅外卖员啦，佢送嘢过嚟。咁啊，有阵时即系唔同嘅人啦，你有冇见过一啲咧，即系你会觉得好惊讶嘅场面咧？譬如原来系一个小朋友啊，又或者原来咧系一个哇靓女啊，或者一个靓仔啊，甚至乎哎呀乜系外籍人士啊咁样。 我睇戏又睇得多， 你会唔会 睇戏睇得多？ 呢啲惊讶咧，呢啲会唔会令到你一打开门嘅时候会有啲惊一惊，或者、有一惊喜。 我试过惊一惊咧，就同个人无关嘅，系同啲货有关嘅。 系冧晒， 因为唔系我订嗰啲货啦，我成日都系我老婆订完之后咧，我就打开门收货啦。我无端见到哇，成座山嘅，上次佢真系咧，好似凹咗个人形麻包袋入嚟咁样。 系啊， 我以为哇，做咩佢送个 Mary 俾我啊？谂住哇，原来佢系买货买咗咁多。 哇！全部都系嚟 嘅，全部都系生活用品嚟嘅， 冧山咁嘅货。 系啊，真系高到有高过棚仔咁滞啊！ 哇！咁啊真系惊， 好惊真系。 系啦， 人就冇喎，人都系正正常常 啦 嗰啲。 咁我想讲调翻转啦。 好啊， 如果你系一个嘅 外卖 员、速递员， 系 咁你送到啲食物去人哋府上， 呢个就多好多古仔啦。你着得清凉啊，着得少啊，你净系如果见到程振鹏啊，你着到成只窝窝咁样走出嚟都吓亲佢啊！ 我都系咁话。 你如果你着今日呢一身装束，系啦，然后你仲要喺度咧，只耳仔揈下揈下，你估唔吓亲个送货？ 最 welcome 人哋咧，欢迎你啊！ 有时都试过咧，好频临嘅，即系本来系预咗会有人送外卖上嚟，咁但系咧就啲时间咧冇预佢咁快， 系啊，冇错。 其实自己可能真系咁啱冲完凉， 裤都未休好， 只系着住个孖烟通， 系 夏天嘅时候，咁所以即刻嗱嗱声咧要。搵衫裤嚟着咧都几频临嘅。 我就去个朋友屋企咧，咁啊叫外卖嘅，咁跟住咧，咁啊但系咧佢就会点样咧？即系冇闸嘅，因为佢屋企对门冇闸嘅，咁咧佢就开咗少少门啦，咧跟住探头出去咧，即系探头出去咧，攞咗嗰袋嘢，跟住就闩门噶啦。 点解要咁鬼鼠啊？ 因为咁 佢冇着衫啊？ 唔系嘅，都有着衫，好 似冇着内衣啊？ 唔系嘅，都唔系咁样嘅。但系问题我见佢， 佢里边有啲人佢唔想俾人见到啊。 可能系咁啦。 系啦，佢就有老公嘅，但系嗰一日喺屋里边嗰个唔系佢老公嚟。 咁但系送货嗰个鬼知嗰个系咪佢老公 咧？系咯，我又讲一件事就系 佢老公就系送货个啦。 喺俄罗斯咧就有一件咁嘅事，就有一个咧送薄饼嘅速递员啦，咁佢系送个薄饼去一个 office， 系 咁咧。佢敲门，揿钟敲门啦。咁跟住咧，好快已经有人应门啦。咁咧就打开个门就系攞 pizza 啦。打开个门， 哇，吓咗嗰个外卖员一跳， 即系嗰个 即刻褪后一步， 系外卖员吓一跳。 俄罗斯啊嘛， 系啊， 里边有只红人。或者老虎，因为俄罗斯佢哋咧战斗民族咧好中意养嗰啲即系巨型猛兽噶，系啊，唔系咁样。 呢个唔系猛兽嚟噶，打开门之后 吓咗一跳， 唔系人嚟噶， 哦，机械人。 是一隻馬騮， 馬騮 有馬騮仔，佢仲穿住 jacket 同埋牛仔褲， 真係嗱，都係動物啦，都係動物喎。 點解個身有趣 咧？係啦， 原來咧，我 order 外賣嘅呢個 office 咧係莫斯科 馬戲團。 馬戲團 哦，咁樣啊，真係。 咁嗰個馬騮仔咧，佢即係著曬人嘅衫咁裝束啦。咁開咗門之後咧，嗰、那個外賣員咧真係褪後一步嚇嚇，但係佢都保持鎮定。 係係係， 因為咧嗰、那個馬騮仔咧好純熟啊。 係， 佢跟住咧就已經俾錢， 即係俾錢， 佢揸住沓錢俾個速遞員， 跟住手俾錢，一手夾貨。 跟住就行翻埋入去个， 咁搞笑啊真系， 咁人啊可以去到， 啊、然之后嗰、那个外卖员咧唯有哇即刻惊魂暴定就 拉 晒啲袋啊嗰啲咧就即刻走啦。 咁我想问下佢有冇攞贴士啊？ 可能佢冇攞貼士，可能嗰個唔使找嘅啫。 可能係啊，可能佢俾埋咧。 唔係啊，如果馬騮俾貼士咧，佢真係你俾貼士，梗係俾啲自己最珍貴嘅啦。人係俾錢啦。 係啊， 佢真係俾兩條蕉啊，咁點算啊？真係兩條蕉兩條蕉皮都幫你搣埋啫。 飲住個包檸檬茶。 我覺得呢個新聞咧，佢冇交代咧，其實佢係一單整蠱人啦，定係唔係整蠱人？ 可能係日常嚟嘅啫。 係啊，可能真係日常嚟嘅，但你又真係妙喎、啊！嗰只馬騮仔佢真係著咗 jacket 同埋牛仔褲。 但問題係唔係嗰個叫做其實我嗰雙方嘅，即係話。究竟外卖员是咩装束？其实外卖员大概都是咁嘅啫。 正常外卖员嗰位， 但系问题去到嗰间即系 order 嗰间铺头或者嗰个屋企咧， 咁你唔知噶嘛？你屋企嚟噶嘛？我发觉咧，香港外卖员咧，我哋嘅服务就比较单一啲。我估啊，所谓单一咧，就系净系送货嘅啫嘛。你去到几多楼，无论点样都好咧，你都系送个食物就完事噶啦嘛。系啦，但系咧，我见咧，譬如话大陆啦、台湾咧，佢哋啲外卖员咧，佢哋会多好多任务俾佢哋做嘅。 哦， 例如咧，佢哋可以喺张单度咧要求咧，譬如话你可唔可以唔知再攞多啲嘢嚟啊？或者咧就为我提供一个咩服务？我见到呢度咧就有一个 系咪嗰个外卖单咧有额外嘢俾佢 tick 啊？ 唔系啊，佢直情系啦。 即系譬如我想要埋帮我攞支牙签啊嗰啲咁样。 类似咧，嗱呢度咧就台湾嘅，佢话咧就有个外卖员咧喺佢哋度咧嗌完嗰啲饭盒之后咧，佢有个客户备注。佢有个要求系咁样对个外卖员写嘅，就系咁嘅。第一， 俾个靓仔。 喺门 拥抱一下， 唔系喺门口度喺门口度交收，咁OK 啊。不过你有指定嘅地点要求啦 吓。呢啲都有得俾大家选择嘅而家。 第二就去到二楼，然后咧就要求咧你去二楼咧，然后喺门口帮我嗌一句。宝贝笨轩轩对不起，以后只抱你，食物到了快出来。 哦，佢激嬲咗，佢个唔知男朋友女朋友系咪啊？ 肯定系啦， 系啦， 即系可能迟咗啊，迟咗嗌外卖啊， 帮对方嗌外卖， 系啦，咁都有得咁去代讲啊，有额外钱收先。 咁然后咧，佢就话啦，我去到搵地址嘅时候咧，嗰个女方喺楼下等啦，抵达嘅时候咧就表示餐点咧直接俾佢啦。咁然后咧你就麻烦自己拎上嘅咧就对住门口大嗌啦咁样。系啦，宝贝轩轩对不起，啊，仲要笨笨啊，宝贝笨笨轩轩对不起，以后只抱你，你要嘅餐点已经来啦，咁样。 我相信台湾咧会肯咁做嘅， 啲外卖员啊。 因为佢哋好多啲比较 sweet 嘢噶嘛，佢敢讲得出噶嘛。 有啊，佢哋真系好多，但系咧，好似因为大陆咧，佢哋都会有呢啲额外服务噶， 系咪啊？ 即系就系头先话咧，唔知买多一样嘢啊。 喂，咁买多样嘢都系俾钱啫。咁问题系讲呢句嘢嘅时候，有冇得额外收费先？ 好似系冇啦，所以佢就话咧， 你会俾多啲 tips 我先。 系啊，呢啲好大压力噶。所以咧，其实其实琴日咧都有单即系悲剧噶，就大陆咧里边有个外卖员啊，佢自焚。 啊， 就因为佢哋发觉啲， 因为要俾翻嗰啲钱，我血汗钱 系啊，就话咧每张单嗰啲钱咧都俾人扣人工啊，扣咗成5000蚊咧，即系系啊，所以嗱，我哋即系无论系边一笪地方嘅外卖员咧，我哋要俾多啲尊重佢， 系同埋俾翻啲 tips 佢， 系啦，我哋下次对住佢大叫，多谢你啊，笨笨外卖员，唔系声声外卖员，系啦，听日见， 拜拜。